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27度嘅气温啊，咁啊，而家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2021年嘅9月1号啦，咁啊，纵然你之前可能已经开咗学，咁啊，定系等紧呢个9月1号咯，咁啊，相信今日咧会有较多嘅。朋友仔啊，同學仔啦、啊，去到咧就係、是、準備翻學啦。咁啊，大學生可能都未嘅，咁啊，但係都會見到路上面咧多咗好多著整齊校服嘅學生哥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開始又繼續咧，即係重拾翻大家嘅課本嘅時候啦，努力啲學習嚇。咁啊，更加幫大家期望一樣嘢係咩呢？就係、是、今年。唔使上咁多咧，就係網上面嘅課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親近，多多接觸，可以多啲咧就見下老師啊，見下同學仔咁樣。咁啊，九月一號嘅早上，咁啊晨光第一線繼續咧就陪住各位聽眾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話中國人係講意頭。其实边度系啊？你见外国有好多朋友咧，其实佢哋都一样好讲意头啊，即系例如入边特别斟酌嘅啲数字啊，几多号先系 lucky number？ 又做啲乜嘢咧？跟住代表幸运啊！唔同地方、唔同文化、唔同风俗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想追求一种叫做意头，希望为大家带嚟好彩。就连埋改名都一样啊！嗱，譬如你望下你自己嘅名啊，都有一啲寄语喺度。呢啲寄语咧，都可能包含咗咧，就希望喺你嘅人生入边有啲乜嘢元素啊？呢啲元素又可以帮助你，可能喺某一方面得到一啲嘅成长啊！得到成长之后，又可能一啲嘅名字又为你带嚟 lucky 好运。寄望一帆风顺，其实都系一种嘅希望期盼嚟嘅。所以九月一号嘅时间咧，大家除咗系继续努力去到工作，同学仔继续努力去到读书之外啦，咁啊，梗系希望大家由今日开始新嘅学年啦，个个都有一个 beautiful day， 攞翻一个好嘅意头啊，最紧要啊！ 他们时时说。看看天，应该好趁这吉时完成我那壮举。光阴一去那堪追，但在我这宇宙，随时行乐叫情趣。最怕计算，哪秒要去，哪秒会累。凭一啖气，够我与你，叫世界惊叹了不起。个个看戏。懒理，要去破先叫浪翻起，只需阳光够好，同党够中气。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It's a beautiful.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风云时时变，秒秒转，等天打卦太可怜，谁还要？按每天编好钟数去表演，用自信去发电，求全何用看人脸？世界会变，性格难变，抗拒老练。凭一啖气，够我与你，叫世界惊叹了不起。个个看戏，我却懒理，要去破先叫浪翻起。只需阳光够好，同党够中气。It's a beautiful day。无需合理，有我有你，那秒也充满了惊喜。要哭要笑，要坐要企，那对靠通性定生死。不管灵感那天来找我的你。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beautiful day 啊！郑伊健，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早晨啊，各位同学仔，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牙齿有崩裂、小爆牙、门牙中线歪等等嘅小瑕疵，唔少人即使察觉到问题，考虑到外观同埋职业都唔想箍牙，所以传统只系得降线嘅箍牙方法，好多个案都系比较严重，例如系哨牙、倒及牙等等，佢哋先至会肯用嘅。牙科医生就话。其实随着现在的科技发达，隐形牙箍的技术亦都越来越进步。现时有小瑕疵的牙齿问题，其实可以佩戴隐形牙箍来到矫正牙齿。除了更加美观之外，亦都可以减低牙齿位置和排列问题而潜在的口腔卫生风险。现在的隐形牙箍已经可以处理到轻度至中度的牙齿问题。医生就说了，其实在临床上面有不少的患者因为牙齿崩裂磨损而求医的，希望可以修补，可以改善到外观嘛。但是其实有机会是上下颚的牙齿咬合问题或者是牙齿排列问题所致，所以不断烂不断补其实是解决不到问题的，而这些情况就可以试下用隐形牙箍来解决问题了。另外，其他可以用隐形牙箍的中小型牙齿问题还包括小爆牙的。小爆牙的成因其实是因为牙床骨比例和牙齿的体积不同，令到牙齿缺乏足够的空间给它排列整齐。牙齿重叠，牙齿之间排列挤迫或者是难以清洁，就会增加了患上牙周病、牙肉萎缩和蛀牙的风险了。这一种情况都可以透过隐形牙箍改善，因为戴了牙箍之后就会容易保持口腔的清洁和卫生了。隐形牙箍的原理呢，就是患者进行了扫描之后，透过不同的技术，例如 3D 打印牙套，制造一个度身订造的透明牙箍。医生就提醒大家，佩戴隐形牙箍的人士必须要每日最少戴20个钟头，情况复杂的人呢最少要戴22个钟的。即是说除了刷牙、朗口、食嘢之外，睡觉都要戴住的。另外患者佩戴隐形牙箍的时候，牙脚呢是会跟住牙箍所施加的力度和幅度而移动的。如果患者每日好多时都除低了牙箍，或者只是夜晚睡觉的时候戴，其实牙齿就会返返去原位的了。甚至乎令到牙脚难以按规划咁样移动去理想嘅位置。如果勉强再戴翻个牙箍，可能就会令到佢有不良嘅效果。喺箍牙嘅过程当中，医生咧系会密切监察患者嘅牙齿状况嘅。患者应该要定期见牙医，等牙医喺箍牙问题嘅早期阶段及早察觉同埋解决问题。现时有不少隐形牙箍都会配合手机应用程式进行牙齿的监察，患者只需要定期用手机自拍和上载张相，医生就可以根据影像分析和判断，如果发现有问题就可以及早联络患者处理了。最后，隐形牙箍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案，各有不同的成效、副作用和风险，患者应该要同医生讨论一下，再按照个人的情况，包括身体的状况、病情、承担能力等等，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讲个秘密你知啊，其实我自己都有佩戴隐形牙箍的，不过因为工作需要，很多时讲嘢的时候都要除低。 睇嚟我今日开始都要乖乖地戴翻足二十个钟头，除咗瞓觉食嘢朗口之外，都要酷不离子啊！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长眉蝴蝶鬼之声最高，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走出了竞技场，拍翼回上，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有上流，有逆流，也意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再脆弱是脆弱，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 这生人的灯开一次足矣。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先同听众睇睇天气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咧系雷暴。嗱，下午咧咁啊骤雨会减少噶啦，即系朝头早咧骤雨都有喺度啊。咁啊，翻学嘅朋友咧要留意住啦。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亦都咧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噶。而家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88%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嘅嚟嘅，咁啊空气咧方面就好啦，希望大家嘅心情咧都系一样咁好。嚟到星期三，晨光嘅成语百科。喺北宋嘅时间，咁啊苏轼大家都听过啦，苏轼咧就去到京城嗰度咧，哇喺考试啦，你知啦，考试嗰个压力好大，而且考试咧将要面对住好多嘅考生，咁啊有冇办法可以咧就突围咧？咁啊真系好讲，到底你考试嗰份卷到底点样写嘅？阿苏轼嘅考试入边写嘅文章，深深吸引咗其中一位嘅主考官。你有读过呢位主考官嘅文章？呢位主考官嘅名字叫做欧阳修。咁佢就话到啦，哇！呢篇嘅文章形上忠厚论，写得好，写得真系好，文采飞扬，观点新颖，有理有据，真系好难比第一名、哦。实在写得太好啦，佢真系好想比第一名。作为考官嘅佢。他就在想啦，这一篇的文章这么好、啊、一定是我的学生写的，既然是我学生写的，哎呀，那就不要给他第一了，避嫌啊，给他第二啦。为了避嫌， 呢篇文章虽然写得再好，但系都只系能够得到第二名啫。好啦，深水清嘅朋友苏轼咧就唔系佢唔系阿欧阳先生嘅学生嚟噶嘛，系咪？后嚟苏轼咧就去到拜谢主考官，咁啊攞到第二都开心嘅，咁啊拜谢主考官啊，欧阳修咧先至听下听下倾下倾下偈，喂唔对路、啊。因为点解呢啊，苏轼呢就仲有几篇嘅文章呢都想呢就係比较主考官呢就评一评审一审，不如大家倾一倾，切磋下呢个文学嘅水平，谈一谈论下大家对唔同视野嘅观点与角度。於是乎一路倾啊一路畅谈嘅时候，欧阳修就发现咗一个好重大嘅问题。佢就喺度讲到啊，其实喺我评紧呢一份卷嘅时候，点解你所讲嘅几点咁似我俾第二嗰份卷嘅咧？唔系第一、啊。好啦，喺呢个时候，欧阳修士恍然大悟，佢心谂：哎，原来咧我俾第二，我为咗避嫌，估唔到竟然将一份咁好嘅试题、咁好嘅答案俾咗第二。完全就是为了避嫌，结果呢搞错了，哎呀原来不是我学生，我学生应该拿第二，这一位苏轼呢真的比他应该是第一的。他读苏轼的文章的时间不禁呢就哇真的汗颜啊，他说到了应该是比你第一的，应该是出人头地，你值得拥有。睇个文章之后咧，不断喺度赞叹啊！原来除咗咧就系讲紧考试嗰篇嘅文章啊，头先讲过啦，形想忠厚论写得好好之外啦，仲有好多嘅文章咧都一样咧见得到非常之有论点。咁所以咧，咁啊鉴于系咁啦，啊，于是乎咧，欧阳修咧亦都向翻朝廷咧就讲翻，应该出人头地嘅咧就系呢一位原本攞第二嘅苏轼。出人头地就是指高出一个头，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的能力呢是高人一等的。今日也希望各位的考生在新的一年那里个个的成绩都是好，个个成绩好的话呢，个个一起合格，个个一起升班，那你说多好呢？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金袍未必亲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并未声先犯下终身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 早上的时间好快脆去到六点半钟啊。这首的作品来自舒格连斯雅的别放弃治疗，出面27度的气温。那么听听新闻简报回来，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陪着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啊？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是邓慧思啊。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嘅新歌带俾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拣嗰啲歌成为今日嘅经典，哇！嗰种满足感真系难以形容啊！今时今日喺二台介绍新歌呢个重任，就要交俾骚动音乐嘅 Bossing 同埋斌神。 多谢 Winston 师姐，我哋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啲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6:36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咁啊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咁啊，白元浩打俾你嘛，咁啊梗系希望啊，我嘅同事都精精神神啦，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啊听到你发声咁精神啊，真系好啦， 梗系啦，不过今日咧都算系晏咗少少起身噶啦， 系、哦、嘛？ 俾你捉到添，系啊！ 九月一号啊，梗系大家都希望精精神神陪住一班咧，即系学生哥，大家努力啲翻工翻学啦。 咦，你又啱喎！喂，我又想问一下小白，即系小小白咧，系咪开咗学噶啦？ 佢开咗学啦，其实上个礼拜咧，佢已经开学噶啦。 有冇唔肯翻学咧？ 哦，佢又冇喎。不过咧，我觉得始终都有个。小朋友的通病是什么呢？就是就算呢有阵时候我哋特登安排佢可能九点钟已经啊好啦上床睡觉啦咁样。咁、但是呢第二日就算是睡到六点几七点呢佢都是不肯起身。即是想住啊如果你十点钟睡觉咁可能你都是有啲赖床啦可能不够睡啦。其实已经安排到九点即是以一个小学一年班的学生来讲其实都睡眠都应该是足够的了。但是都是会赖床的。 我明啊， 系啊， 瞓觉真系好舒服 啊！呢啲咁嘅天气仲舒服啊！ 你唔好同我讲啲咁嘅嘢咧，我而家真系好想匿上张床嗰度噶。我咧喺网上面见到有一啲群组咧，系有个家长嘅分享嚟嘅。咁佢咧就 po 咗一张相，就系咁啱咧小朋友开学，咁目测个小朋友咧应该都系可能小学二三年班，即二年班，即都算细个噶。咁佢咧就着住套校服，孭住个书包仔，咁佢张相去做咩咧？就系躺平，真系好似瞓紧觉咁样咧。 哦， 伸到直晒躺平咧，就摊咗喺条街嗰度。 系，咦？我都好似有见过类似嘅相喎。 咁其实系发生咩事咧？阿妈就话因为开学，咁开学咧，咁就带佢翻学，咁点不知咧？阿小朋友咧？就好唔想翻学，佢话每一日咧都同佢喺条街嗰度挣扎，咁又扭抱啦，咁啊唔抱抱完之后咧，佢就即放翻喺地下啦，佢就摊平咗喺地下，瞓咗喺地下嗰度，就唔肯行翻学校喎。咁到底佢就冇办法啦，佢话佢唔想每一日都系咁样同佢喺度，即系好似战斗咁样咧。咁每次翻到学校咧已经迟到啦，咁样。咁到底就想放上网问下啲网民有啲咩意见？阿小白，好啦，你即系爸爸啦。咁有冇啲咩两招可以过俾一个新手家长咧？ 喂，首先咧，即系大家分享一下咧。我成日都听嗰啲叫做咩教育工作者啊，嗰啲学者喺度讲就系话，其实翻学咧，第一就系要令到嗰个小朋友觉得翻学系一件轻松嘅事先，即系我哋要揾翻个根啊，到底嗰个小朋友点解佢会唔想翻学？佢翻到学校觉得好辛苦啊，定还是家长咧？即系香港好多家长就好容易犯咗个错误，就系翻学咧你要读书啊，翻学你要俾心机啊，咁啊变咗咧。听得多啲说话，其实翻学佢会有压力嘅。如果你同佢讲，翻学其实你即系同啲朋友仔倾下偈、玩下上堂听书，跟住你专心啲听书，其实你放学你都唔使点样做功课，你已经识晒噶啦。你将佢形容到一件好简单、好容易 pick up 嘅事咧，其实对小朋友嗰个压力嚟讲咧，系会相对减低嘅。 咁你咪会咪、会觉得诶，即系小朋友都会有个印象，就翻学其实都唔系好辛苦，翻学我真系玩嘅，即系好多人同佢讲翻学其实系玩噶，好多人同你一齐诶倾下偈啊，系好开心嘅，因为你识好多朋友嘅，就唔好将个 focus 咧就太过容易放咗喺嗰个学业上面先。咁我当然啦，唔知道诶嗰、那个瞓低小朋友嗰个 case 佢到底系系咩事啦。不过咧，我又听过啲人讲就 系 话，如果小朋友咧喺条街嗰度失控咧，因为以前有做过访问啊，问啊如果条街失控咁，小朋友点算咧咁样？他说第一要注意小朋友的是一样几时都是的，就是安全。所以安全就是说他睡在那里会不会阻住人，会不会有人不小心踩到他踢到他、你知道有时候在那些商场或者街那里有很多人 推那些车送货、所以呢常都说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底下才去控制小朋友的情绪。那如果睡在路中间的、其实很危险的、就算要抱的我都觉得呢应该抱佢去譬如栏杆侧边啊，或者喺一啲人少啲嘅地方， 慢慢瞓啦咁样。 系啦，起码俾佢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先，先俾佢发泄嗰个情绪。可能佢喺条街中间咧，佢见人多咧，佢嘅情绪又难以平静啊。咁所以咧就俾佢一个安全嘅情况嗰度咧，就俾佢发泄一下情绪，就同佢倾下。小朋友咧去到呢啲位咧，我又明白，我真系好明白，家长好容易咧。就即系火遮眼，就系咁喺度闹佢啦！你仲唔起身咁样，又觉得自己瘀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嗱，你当系为自己都好啊。 我都过咗瘀嗰个阶段， 可能系啊，即系 佢行开影张相，应该已经系惯啦。我每一日都系咁噶啦。 系啊，都辛苦啊，所以咧要同小朋友倾咯，了解佢嗰个情况。咁如果你话如果俾我真系小朋友完全唔听话失控嘅话咧，我相信我会选择抱咗佢翻学先。因为第一、我不想迟到啦，第二、要安全啦，系咪先？咁同埋咧，翻到学嘅时候，你可以同老师倾咁啊。其实佢每日都有呢个情况、咁咪了解下佢喺学校，或者又等老师了解下佢喺屋企，即系大家发生啲咩事咧？咁样搵翻个根出嚟，咁佢可以令到小朋友再开，即系开心翻学咁样嘛。 非常有用啊！我见啲网民都系咁讲，佢话千祈就唔好用责骂嘅方法啦，最好用鼓励嘅方法啦。咁如果都系唔得嘅，就睇下到底咩事咁唔中意翻学咯？到底佢真系好懒，好想瞓觉啊？定系因为咩事呢？即系揾翻出个原因，咁可能就可以改善到咯。 系啊，会唔会系即系工作唔系工作，即系翻学嗰个学业嘅压力太大啊？咁如果系嘅话，咁咪试下用第二啲方法，咁令到佢上堂觉得揾翻多啲趣味咯。而家系要用呢啲方法噶，即系我细个就话，因为你曳哇藤条炆猪肉，而家都唔得啦，系咪？而家 系 犯法噶嘛，系咪先？ 梗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大人咁啫嘛，有时唔使翻工。就谂啲开心啲嘅嘢咯， 系啊！ 一阵我翻嚟又同你哋食早餐啦， 系啊， 几 开心！ 而家翻嚟啦， 我就系等紧你个早餐啊，因为我嘅电话冇 app 嘅，靠你嗰个啦。 好啦，咁我而家翻嚟啦。 好啦，转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如果你而家准备翻学嘅，都要睇睇天气。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朝头早啊，不过下午啊见到咧骤雨啊减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会到30度嘅吓，咁啊而家几多度啊？27度，相对湿度89%嘅。我仲记得咧，寻日啊喺星期二咁啊，晨光第一线节目完之前咧有个环节叫做享乐时代啊嘛。昨天就林慧芭比嘅，佢又讲咗呢个香水，储呢个香水樽啊，真系有个疑问喺个脑海入边。我细个都会听过香水，大家识啊，有一种叫花露水。花露水同香水有咩分别咧？咁样大家都系散发出一啲嘅香味嘅，咁佢个区别系啲乜嘢咧？咁样哇，真系拗晒头。好啦，终于咧。我啲固执嘅性格就系谂住去揾翻个答案出嚟。花露水嘅香精含量咧，其实系少嘅， 咁即係只係得 1% 至到 3%， 遠遠不及咧就係香水入邊嘅香精嘅含量。嗱，香水入邊嘅香精含量高達15%至25%嘅，即係話咧要睇翻嗰個我哋叫咩啊？叫個 spec 啊，即係佢入邊嗰個嘅成分表，先至可以判斷出咧到底佢呢一個咧係屬於香水定係花露水。啊，唔單止咁添啊，花露水入邊嘅酒精含量咧其實係高嘅，高達70%至75%。咁啊，而香水入邊嘅酒精含量咧就少于花露水入面的酒精含量，而且香水当中的酒精含量是根据香料去到决定的。香精的质量也有分别的，花露水的香精质量原来相对来说是较为差的。香水入面的香精成分或者质量比花露水的香精的质量是好很多的，所以花露水的香味呢一般咧都系较香水咧就可能会轻啲，或者有阵时咧过浓，因为个质量咧系冇香水嗰只咁纯，所以闻落去虽然有味，咁啊但系啲味咧未必系你心目当中咧就系咁香咁香嘅，要闻到嗰啲清香嘅话咧可能会淡少少啦。咁啊有机会要睇翻个工厂啊，即系制作花露水嘅工厂点样调配佢哋嘅味道。花露水入面的香料主要都是来于这个植物，而香水的原材料也都有来自植物和动物的，这个也是它们另外的一个分别。好了，作用也都不一样的，原来花露水的作用是用来防蚊驱虫的，而且也可以达到一些例如是止痕的方法的。香水呢目的呢就是保持住一种嘅香气，并唔系爱嚟呢个驱蚊嘅。啊，仲有啦，话咗佢哋嘅香味个浓度不一样啊嘛，持久性啊亦都系唔同噶。花露水呢就比较上容易挥发，香味呢咁啊持续时间亦都系好短嘅啫。清新空气呢咁啊只系呢点讲呢我嚟令到呢一个花露水啊有一种配合的感觉，令到大家有一种好像淡淡的香气那样。而当然香水它那个持续的时间就会强很多了。不过大家都要记住，使用香水和花露水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守则的，大家都要特别找出来了。当然千万就不要在那些易燃的地方就喷洒这一类型，要看清楚到底孕妇和婴儿幼孩到底适不适合就用花露水或者就是香水。如果你话去山间远足嘅时候咧，咁啊亦都咧就唔好喷啦，咁啊始终可能会惹到啲昆虫咧就飞过嚟嘅，咁啊一个唔觉要惹埋呢啲叫做蜜蜂啊，咁啊你又惊系咪？咁佢又唔想飞过嚟，原来你只不过喷咗香水嘅，所以咧香水同花露水咧都系有啲嘅不一样嘅。今日嘅你会唔会咧用一用香水？花露水令到自己醒一醒神，在9月1号的时候希望自己新学年有一个好的开始呢吓。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才发亮，大破损的仿佛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新流向，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 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It is another day。 细胞分裂，出面27度啊！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揾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小八，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希望听众同我哋都系即系深深呼吸嘅时候咧，可以将呢啲压力咧就剔除。我觉得你之前都讲过咧，有关呼吸可以减压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嗯， 因为咧今日咧系一个大日。 咩事？ 今日系9月1号喎， 系啊，啊系、啊， 新学子咧，即系回归校园嘅日子啊，即系令我咧，即系专登谂起今一日咧，要有能够分享咧，我觉得好正，因为咧令我勾起好多读书时候嘅片段咧，因为第一日咧几兴奋啦，但系又紧张嘅，因为咧你过咗一个暑假咧，其实咧系你冇经历过咁多人啊，又见翻咁多同学啊，翻学嗰个节奏啊，同埋咧其实唔止学。學生的 嗯， 即系而家身为家长的你咧，我相信你都系有一个即系有一个角色喺度咧，都会担心埋一份啦，因为阿仔可能要上课啦，即系要翻学啦，甚至乎啊打工仔啊，你即系搭车嗰个状态啊， 人 工咧都唔同啊，因为我记得每年咧以前咧都有一个咩交通协调中心，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即系 mon 住咧一上学嗰日咧，嗰啲交通流程系点就知道， 哦、 其实九月一号咧系一件好紧要嘅事啊。 系啊，咁啊，听众 近我生日之外， 都近我生日，但系听众啊紧张啲咧，咁啊如果喺交通方面嘅话，咁啊留意住啊，转头咧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啊交通组嘅同事都会同我哋讲下出边咧，哦一阵间嗰个交通嘅走势系点样啊？ 所以你明明九月一号咧，我依家系同你讲啊，我。心情都緊張啊，手心都冒汗啊。 係咯，咁 我想分享咧，對於 Circle 嚟講咧，係 top three 嘅急救嘅一個 top three 嘅一個方法嚟嘅。 係， 因為呼吸，其實咧呼吸，因為點解我會覺得係急救 top three 對於 Circle 嚟講咧？因為 anytime anywhere 你喺邊一度都可以做得到。 嗯、 今日咧、大家翻學啊嘛，我哋又要不如我哋從數數字開始。數數字同呼吸點樣可以幫自己去將一個緊張嘅心情慢慢慢落嚟呢、 嗯、 就係、是、靠你去數數字嘅時候去令到自己由一個頭先講話一緊張呢心跳啊、 嗯、 其實呢係控制唔到嘅。我以前細個成日都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咁緊張啊同自己講啊。但係呢有啲不由自主嗰啲手震啊冒汗呢其實呢都唔係話你嗌佢停就停㗎嘛，但係呼吸呢其實就可以幫到手。咁我今日呢好想分享自己所以好常用嘅方法就係、是 第一都是俾佢两个数字，大家唔系赠你两个，但系都系赠你两个数字啫，五同八。呼吸里边点样加一啲嘅方法，令到自己好好运用呢个呼吸，令到自己可以减慢落嚟咧？就系五八系咩意思咧？就系我哋透过呼同吸，呢个系呼吸嘅数字。 嗯， 咁五就系吸气，就系五下，我哋数倒数。 系吸五下定系吸五秒啊？ 吸嗱，数五下，譬如我哋而家吸气，我哋尝试帮自己。五四三二一咁样，咁你即系 keep 翻自己嗰个节奏啦。我每人都有唔同，咁你可以试下五四三二一咁样，但系唔好太快，五四三一咁样，即系慢慢数， 要慢， 即系一个正常。 已经系紧张啦，个人仲数得咁鬼快咩？唔通 正常嘅，即系要提翻自己咯。因为有时紧张真系咧，讲嘢都快啲。咁所以同自己提，即系呢个提醒就好紧要啦。我总之我哋咧吸气嘅时候系五下，五四三二一。其实呢唔紧要㗎，慢慢练习呢，可能我哋每一组呢做十次啦。咁可能第一次就可能争啲喎，唔紧要嘅。係啦，透过慢慢一次一次咁样练习呢，相信你都可以做得到。咁剛才啦，吸气要五下啦。咁我哋有一个重点嘅，就係呢吸短呼长，长啲。咁所以就八，咁我哋就数八下啦。吸气就五下啦，五四三二一。当我哋呼气嘅时候用口呼返出嚟嘅时候呢，就慢慢。 係 啦，鼻吸口呼。咁我哋慢慢用个口呼咧，就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咁样，咁咧就慢慢用呢个 pattern。头先嗱几个重点嘅啫，就系头先话吸短呼长，五下吸， 八下长，系 啦， 八下呼出嚟， 鼻吸口呼，嗱三个重点。 系 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喺搭车嘅时候咧，慢慢去做。即系我相信呢一个系入门级嚟嘅，但系当你好紧张嘅时候咧，嗰啲叫咩啊？束手无策，即系好紧张咁样，就流晒汗咁样。呢一个其实都系个几简单、容易上手。搭紧车啊，翻紧学啊，可能要见紧一啲好重要嘅人啦、啊，可能要见老师啦、啊，开即系系啦。咁我哋都可以做呢一个练习咯。 我一路听嘅时候咧，就正如你头先所讲，我就系喺度谂，其实乜嘢？你两只手拎住嘢又好，行紧路应该唔得噶。要企喺度。 我最中意其实搭车嘅时候做。 系啦，我就想话搭车嘅时候，无论你系巴士定还是搭紧铁路嘅，你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嘅叫做呼吸法，去到令到自己嗰个精神压力咧调整一下。 重点就系咧，其实我哋一紧张咧，自然我哋之前都有分享过咧，身体状态好自然噶，你个心跳加，因为你有啲信号话俾你听紧张啊嘛，即系好似要有一啲嘅重要嘅发生嘅时候咧，身体有个信号话俾你听要作战啊咁样。咁透过呢一个呼吸咧，其实就是将你这个状态慢慢慢回下来，去回一个 正常 的正常的状态。因为呢其实呢有时候如果你紧张很明显呢，都是会呼吸急促的。 哦，是 因为心跳，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即是叫做呼吸系统，整个系统呢，你会连带呢心跳、呼吸急促、流汗，甚至乎手震，都是其实是同一个系统是话紧信号给你听，其实你很紧张。有一啲嘅嘢係好似有一啲好重要嘅要发生，话俾你听要留意啦咁样咯。但因为呢啲都好唔舒服㗎嘛。咁就係呼吸呢其中一个入门呢，令到你可以慢慢停返落嚟，即係去返个正常嘅状态。呢个係一个最容易上手嘅方法咯。又搭车又做到，係啊。 啱啊，或者企喺度等人嘅时候呢又可以做下呢、這个。咁大家。 等我仔嘅时候係啦。 係啦，大家同学仔。排緊队上課室嘅时候又可以做。 冇错，系啊 ，OK 嘅。 咁啊，五秒吸就八下呼，咁啊用口呼出嚟嘅，咁啊记住啦。 系啦， 唔好数一二三四五，数慢啲，一二三四五咁样呼都系一样噶吓。咁啊，大家同学仔又好，或者打工嘅朋友都可以试下呢一个嘅方法啦。咁啊，令到自己咧今日可以精神啲，去到咧就系面对我哋嘅挑战啦。唔该晒 ，Circle。 OK， 拜拜。 拜拜。出面27度嘅气温啦，咁啊转头咧7点钟翻嚟，晨光第一线将会咧就系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而家准备听一节嘅7点钟新闻简报先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09啦，咁今天系2021年嘅9月1日，咁啊正式嘅或者传统嚟讲都系话一个开学日啊吓。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揾嚟阿 Didi 先，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头先你讲咧传统，而家打破传统，我先讲到交通先啦。今日开学日嘅大日子啦，咁所以咧而家开始咧有车龙咯，咁平时 冇，真系 系啊，真系开学，因为啲校巴出动啊嘛。咁、好啦，咁先讲咗俾大家听先啊。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咧就有龙尾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车龙仲长添，排到过晒电话机楼，咁就去到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而家路面就系咁多啦，咁但系今日开学日啦、所以我哋咧稍后啊，学校区嘅交通情况咧，我哋都会留意嘅。咁俾一俾 tips 咧，大家揸车朋友啦，因为而家时间上早系咪7:02啊嘛？咁、稍后咧8:00-8:30咧，话俾大家听学校区附近边啲道路比较繁忙啊。 好啊， 先讲港岛区先，北角嘅宝马山道、云景道、百福道同埋天后庙道上山方向啦，跑马地嘅南塘道啦、大坑道同埋司徒拔道咧，都会开始车多。咁、九龙系边度咧？梗系例牌九龙塘啦、金巴伦道、达之路、兰开下道啊、牛津道、窝打老道啦、罗福道、律伦街同埋歌和老街。咁蒲岗村都有个学校村嘅，蒲岗村道有学校村啦，喺慈云山嗰头啦，何文田嘅常盛街、天光道、巴富街，同埋补充翻啦，九龙塘嘅喇沙利道啊、联合道、书院道都会好繁忙噶，8:30同埋8:00嘅时间。新界咧就葵涌嘅葵盛围咧都系学校区嚟嘅，嗰、段都会比较繁忙咯。咁所以稍后咧，我头先讲嘅路段咧，呢个8:00-8:30开始咧都会比较车多噶，咁大家预翻时间啊、以我历年嘅经验话俾你听，做好功课噶。 咁到时8:00嘅时候咧，咁啊又黐住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睇下 Didi 有啲咩 update 俾我哋啊。 系啊，小白头先我听你讲咧，原来开学咧我都唔知道，即系分几个阶段啊。嗱，以前小学就多数都系9月1日开 啦。冇错。小学、中学都系啊！ 哦，而家头先听到你讲咧，小小白咧已经系开咗学噶嘛？ 系啊，初头咧就会觉得系幼稚园就可能会系8月中 系 啦，中旬 传统就系咁啦， 冇错啦。跟住咧，小学就9月1日啦。咁、但我发觉自己，譬如仔仔都系佢上个星期都已经开学。咁当然啦，你话仲有其他小学咧，其实我、我认识嘅好多小朋友，其实佢哋都真系9月1日先至开学嘅咁样。 系啊，分阶段都好啊。 系啦，咁啊，你仔仔就下个礼拜先开学啦。 系啦，所以小学啦。中學啦、幼稚園啦、大學啦，全部都唔同開學時間咪好咯，唔使堆埋一堆 啊！係啊，令到個路面又可以即係有啲叫適應嘅時間啦。 係啦、因為始終都要適應嘅，你始終第一日翻學，有啲係小一啊，或者係中一，哇，真係好驚噶嘛！ 係啊， 係啊，我都諗翻起以前。OK， 好啦，唔該曬 Didi， 突然間諗翻起以前啦。好，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9月1号开学日，精精神神啊吓， 梗系啦， 各位学生哥，啲父母都要精精神神啊，可能好耐咧已经啊冇揸车送过自己嘅小朋友翻学啊，所以今日都要熟习下啲新嘅路线，有啲系翻啲新学校噶嘛，意思系咩咧？譬如小一啊或者中一咁样，即系啲爹哋妈咪都想啊睇下间学校，睇下啲。同學仔係咩嘅模樣咁樣啦？嗱，今日喺條街嗰度咧，其實就見翻好多同學仔著翻校服嘅，咁啊，絕對話俾你聽咧，今日係一個翻學嘅好日子嚟㗎啦。咁啊，唔知一陣通勝有冇講啊嚇？咁啊，我哋自己都心靈上覺得今日開學咧，總之啊，中國人嘅説話開個好頭先， 梗係啦。 咁多，所以天氣咧都唔差嘅，藍天白雲，至少依家冇雨啊，咁啊。转个头会唔会落雨啊？转个头先知道啦。今日需唔需要带雨具呢？轻松带把缩骨遮啦，应该系今日嘅提醒啦。因为天有不测 之风云啊 嘛，近排都系咁啊吓，即系你话近时都会局部地区有啲骤雨啦。咁如果你唔想喂第一个开学日啊，已经啊即系淋湿咗自己件衫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啲校服特别系男仔啦，即系9月1日通常系翻半日学嘅啫嘛，通常。就唔會即刻洗嘅，會著多日嘅，又冇出汗又冇剩咁樣，搏嗰下嘛，咁著兩日好啦嚇，唔好著第三日啦，因為衛生嘅問題，呢個都明白嘅。咁啊 详细嘅天气状况交翻俾小白同我哋讲讲佢啦。 好，唔该晒阿 O。咁咁多位嘅学生哥咁翻学嘅时候咧，咁虽然就话而家出边27度啦，咁蓝天白云，阿 O 就话啦，咁但系咧可能学校啲冷气都冻啊吓，咁所以如果有件冷背心啊、冷衫啊薄薄地嘅，咁可以放喺书包入边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咁准备定啊，又唔好又唔使惊喺出边热亲啊揼雨啊，准备定缩骨遮。咁翻到学校咧有件褛披一披咁啊，最好嘅状态咧去到学习啦吓。天气方面系咁嘅，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咁啊，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咁啊，而家27度，相对湿度88%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咁啊，空气好，咁啊，希望大家都系一样啊吓。新嘅学年开个好头啊，最紧要。咁啊，而家坐紧车，一齐上一上一堂先，系晨光大学嘅堂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呢排咧就转天气啦吓，都平均嚟讲咧，尤其是落雨时候咧，朝头早都系20多度咁样啦，真系凉凉地，好容易冷亲。 系啦，呢排都有啲 patient 咧反映就话，哎呀，好似有几声咳，有少少鼻水啊，都唔知系鼻敏感啊，定系作感冒，所以大家都好担心啊。尤其而家疫情都唔系好稳定啊嘛。 嗯，我之前咧有一个朋友咧，好崇尚中医咧去医感冒噶，因为佢觉得咧，即系中医虽然可能医感冒嗰个速度会慢少少啦，但系一啲唔同嘅疗法，譬如话可能配合埋针灸啊，或者系艾灸啊，同埋食中药咧，佢就觉得个身体舒服啲，冇咁咧食咗西药之后，可能又去唔到厕所啊，好多呢啲后遗。正咯， 嗱，其实咧中药一啲都唔系慢嘅，嗱，譬如我个病人啦，佢真系感冒喎，咁佢食中药嘅时间咧，嗱，可能咧第二日，哎呀，都有啲鼻水或者都有啲咳，但系个感觉就 系 佢翻到工，佢做到嘢，咁有阵时咧可能食完西药啦，有啲病人嘅反应就 系， 哎呀，好攰啊， 系啊，头晕晕咁， 系啦，虽然好似冇咳，好似冇鼻水，咁所以咧，我哋从一个身体嘅状态嚟睇咧，就唔系净系单纯睇嗰个症状有冇改善咧，仲要睇埋个人嘅状态，哎呀，我个人开唔开心咧，做唔做到嘢咧？咁呢啲都要去一个衡量嘅。 嗯，咁但系其实中医嚟讲，一般医感冒最常见嘅系咪都系食中药咧？即系口服嘅方法。 最常见当然系食中药啦。咁另外针灸都系好好嘅方法嚟噶。 系。 因为咧针灸我哋譬如咧常用嚟讲咧，有啲肺经嘅穴位啦，或者系脾胃啦嘅经络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感冒有阵时连胃口都会差啲噶嘛。咁样，咁呢个都会好好啦。同埋我哋咧嚟感冒嘅时间咧，我哋肩背咪会比较好似酸痛啲啊，或者颈痛啲嘅。嗱，呢个有条经络咧系贯穿咧个颈啦，去到腰啦，同埋脚嘅。嗰个就一个叫做咧足太阳膀胱经。咁所以我哋咧呢啲穴位我哋都会，即系呢啲经络嘅穴位我哋都会攞咯。如果落针嘅时间。 咁有冇话一般嚟讲咧，针几多次先至叫做有一个舒缓作用咧？ 其实咧嗰、那个针灸，如果你对于嗰、那个感冒嚟讲咧，其实可能针一次都得噶啦。 嗯， 系啦，就有病人咧，譬如话咳咧，可以一针落去即刻唔咳，又 咁、哦、神奇噶。 系啊，亦都或者佢可以减轻到啦。咁当然好视乎嗰个病人嗰、那个。本身嗰个病情啦，同埋咧佢乖唔乖啦，因为有时咧我哋好多时就系、是、少少咳啦，少少感冒咧，我哋觉得少少啫，于是又食下啲热气嘢，好似紫菜啊，或者薯片啊，可能食少少。嗱，我嘅感觉就系咧，食完呢啲薯片啊，紫菜啲热气嘢咧，系唔会即刻咧加重咗病情嘅。但系咧难好咗，即系可能三日会好翻嘅，搞到五六日。咁样咯， 我知道咧，西医就好少叫人戒口啦，中医咧就多啲嘢唔食得嘅。咁喺中医角度，其实感冒咧有冇啲咩食物系需要避咗佢嘅咧？ 嗱，感冒咧常见咧真系冻亲比较多嘅，我哋嘅经验就系受寒比较多啦。譬如夏天都有，因为夏天开冷气， 系啊， 又或者咧而家落雨啊，落完雨咧湿晒又入冷气地方咧，又好容易涉亲啦。咁呢啲寒加埋湿咧都系比较常见嘅。咁既然系冻亲引起，咁当然我哋生冷冻嘢就一定唔好食啦。系啦，咁譬如冻亲我哋都会有啲喉咙痛嘅表现噶。咁大家即系喉咙痛嘅时候闻到啲薯条味啊、热气嘢，你都唔想食噶。其实身体话咗俾我哋听咧，呢啲都系唔食得嘅。咁食咗大家都知咩事啦，会更一定喉咙痛更加紧要啦，系咪？ 系啊，唔好贪一时嘅快感啊！食完之后可能辛苦多几日噶。 是啊，所以我成日都叫啲病人呢，如果你有感冒嘅时间呢，就最好飲姜茶。因为呢姜茶里面呢最主要就有个黑糖啦，即係嗰啲 紅糖咧，佢就即係暖翻我哋個脾胃啦，加上有薑咧，薑對我感冒非常之好嘅喎、 哦， 亦都可以咧，即係特別係暖中間啊，佢有啲痰濕啊咁樣，胃又可以開胃啦。咁而咧，亦都加啲暖包，我成日叫啲病人咧去暖翻個肚仔嘅、 嗯。 無論咧你有冇肚仔嘅唔舒服，因為感冒有時都加埋會大便唔通暢或者肚屙噶嘛。咁、 嗯、 而敷下個肚仔咧好有幫助嘅。然後一定要早啲瞓、 嗯， 一定要瞓覺，因為咧瞓覺夠氣嘅話咧。我哋嗰个身体复活会快好多嘅。 嗱，我成日都觉得咧，西药咧食完之后咧，尤其是感冒药咧，可能啲剂量都比较重啲咧，真系好眼瞓嘅。中药嘅感冒治疗咧，会唔会都令到人昏昏欲睡嘅咧？ 嗱，嗰个咧令人眼瞓，好多时都系嗰个药物嘅副作用啊。 嗯。 咁中药就真系冇呢一样嘢嘅。我哋咧最主要咧就有几个方面。第一，如果你有受寒嘅话，我哋将啲寒气要排出去啦。 嗯。 如果有湿，我哋要去湿啦。咁通常咧，我哋加少少健脾胃嘅，譬如嗰啲生姜啊、紅棗啊呢啲，其實都係又可以係中藥，又可以係食物啦。我哋會加埋喺藥方入面咧，都係有健脾胃嘅作用。就好似頭先我講啦，我哋要有氣，嗰、那個咧個脾胃比較強壯嘅話，我哋有氣咧就可以去修復啦，我哋去好翻啦。咁咧，我哋個通常食完啲中藥之後咧，大家都會咧。日头就会精灵嘅精神嘅，夜晚黑咧，就会有睡意咧走去瞓觉嘅。 咁啊好啦，瞓得好啲。 系啊，瞓得够咧，我哋先有精神去做嘢，同埋咧去打仗噶嘛。 啱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咧转天气嘅时候咧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啦，保重自己嘅身体啦。可能咧真系都适合系咪饮下啲暖胃嘅嘢咧？而家开始。 系啊，嗱，除咗咧嗰个我哋头先讲嘅姜茶之外咧，其实陈皮普洱茶啊，或者啲陈皮姜茶呢啲都系几好噶，因为而家好多时咧都会比较湿啊，潮湿啊。但系落雨潮湿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大家起身有冇觉得喉咙比较干涸？ 有啊，呢排成日都觉得好口干啊，真系。 是啊，秋天的味道很浓啦，真的已经很有秋天的感觉啦。咁、有时候可以食少滋润啲嘅嘢嘅，譬如可以有一啲蜜糖啊，又或者系啲如果我哋煲汤里面加啲雪耳啊、鸡脚啊呢一啲咧，都系几好噶。 润下啦，开始下要。 系啦，滋润下啦，开始。 系啊，为冬天做好准备啊，秋天就系要。 系啦，如果系秋天好嘅话咧，早啲休息啦，开始，因为咧，太阳咧已经早咗落山嚟，早啲休息，其实可能会早攰咗啲噶啦。咁、我哋身体好嘅话，到冬天咧，即系嗰个再保养得好咧，其实对来年更加好啊！我哋咧身体好先能够抵抗呢个疫情噶嘛。 啱啊，好啦，咁今朝听阿 Terry 讲咗咁多关于一啲中医治理感冒嘅方法啦。不过希望大家咧就唔会派上用场啦。转天气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多啲保重身体，注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如果有啲乜嘢唔舒服嘅话咧，就即刻去睇翻医生，咁就最安全又放心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啊。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闯，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要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 期咧呢一套啊国剧《号手就位》就完结篇啦吓，咁啊主题歌曲有呢一首《向前冲》，张杰嘅作品。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神光大一线。 好啦，朝早7:25啦吓，咁啊，千祈唔好赖床啊，千祈唔好迟啊，系咪第一日翻学？ 系啊，第一日翻学啊，好少迟到嘅。啲学生啊，着紧过家长嘅、有阵时，因为要知道一样嘢就系你经过个暑假，尤其是疫情嘅缘故啦，少咗同学仔，你话喂暑假一齐去玩下，有嘅，不过一定唔会一班同学仔咯，可能两三个咁样啦。 又加上疫情咧， 系啊，有阵时我自己对于9月1日开学咧都几期待噶！如果依家搭翻时光机去旧时小朋友嗰个年代咧，就会觉得啊，究竟边个做班长，边个做行长咧、今年入唔入到校队咧？呢啲全部都系我细个咧9月1日一定谂嘅嘢嚟，绝对唔系谂住啊，仲有同边个坐，同边个坐好重要。因为嗰个人咧会陪你半个学期以至一个学期啦。 通常翻学嘅时候系自己拣咗个位先噶， 但唔得噶， 跟住老师先再分噶。 人大咗咧，老师知道，譬如白元浩同阿 O 系 friend 咁先算啦。咁、你一开始坐埋咧唔得噶，老师一定分开你哋噶。 即系一开头嘅策略系咩？ 鸳鸯， 一开头嘅策略就分开坐先。 系啦。系啦，一开始先坐歪少少，可能打个斜角坐先，跟住咧人哋有其他调动嘅时候咧，你就乘住别人嘅调动而上到白元浩隔篱，可以同佢倾足一个学期计咯。同埋咧头嗰一两个月咧要制定一啲策略噶，就系咧唔好咁多倾偈。如果唔系咧，老师又掠到你， 好快脆啊调走噶啦， 太多偈倾咧又唔得嘅， 换一换位咁样。 系啦，后屘我练习咗啦。就同个个同学都倾到偈，咁你无论调我去边度，我都冇问题啦，系咪先？ 会啊， 系啊，我细细个就练习咗呢一样技能，唔系呢个讲笑啫。咁我细个咧，即系英文学校啦，咁啲老师成日话我系 talkative 嘅，我心谂你教书你都喺度讲嘢啦，你都 talkative 啦，咁我梗系唔敢讲啦。咁五逆同埋咁唔乖嘅说话，梗系藏于心底。不过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学生面向嘅嘢，其实老师咧都好值得我哋去俾啲掌声嘅，同埋9月1日都要帮佢哋加加油嘅。 放暑假吓，咁但系咧老师就冇乜点放。 冇噶，其实我身边啲老师咧，特别系教小学嗰啲啊，哇，讲紧放一个零礼拜咋。佢话今年嘅暑假咧，唔知比往年咧就再短啲，因为上年疫情咧有啲嘢就教唔晒就 postpone， 跟住今年咧又准时开学，变咗咧今年系佢教书生涯可能十几年咧。最短嘅一個暑假咯，咁佢又冇抱怨嘅，咁我同佢講啦，話開學之前食餐好噶啦，因為之後都會好繁忙。第二就係買多啲靚衫咯，有陣時老師啲衫咧著得靚咧，啲同學仔咧都會吸引啲嘅， 會㗎，係 啊， 啊，即係往往咧好多時即係你話我衰都係咁講㗎啦。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哇睇下喂呢個阿 Sir 著啲衫好有型喎、 啊。 系中意問下佢咧，啲衫邊度買啊？幾、多錢啊？咁你咪無言之中要 friend 咗咯。 係啊，我細個咧，即係專係睇住啲體育阿 Sir 咧，著咩波鞋啊？因為佢哋係一個膜拜嘅對象， 佢哋係指標嚟噶。 即 係你教得 PE 喎、 咁型喎、打籃球喎、咁冇理由唔整翻對阿 Sir 嗰啲波鞋嘅。咁啊，同爹哋媽咪講啦，咁樣，跟住爹哋媽咪都唔買嘅，通常 係啊， 好貴啊，阿 Sir 嗰啲嘢我哋邊度用得起啊？舊時細個， 好，大家翻學精精神神啊！ 今日係9月1日，星期三，農曆7月25。释宜祈福解除定盟纳采动土起基放水造仓开市牧养破土安葬。 咁多嘢可以做，慢慢拣下做乜先。 唔急嘅，慢慢啦。今日记嫁娶迁徙， 冇咩特别啊。 平淡是福。今日都是世界书信日， 我会拿起纸笔写一封信给我的朋友的 了。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辩护，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拜登形容撤离行动取得非凡成功，又说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不再有明确的目的，撤军是正确、明智以及对美国最好的决定。美国完成撤军之后，拜登首次发表讲话，他说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选择是撤走或者是冲突升级，他承认会协助仍然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离开。拜登警告打击伊斯兰国库罗山分支的行动仍然未结束。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敦促阿富汗塔利班打击恐怖主义，并组建包容性政府。穆罕默德在多哈会见德国外长马斯，讨论阿富汗局势，两人之后共同会见记者。穆罕默德说，卡塔尔政府不急于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合法政府，但与塔利班合作有助打击极端势力。马斯说必须与塔利班谈判，因为不能够承受阿富汗局势不稳的后果。轮椅剑击港队代表参加完东京残奥会之后，昨晚返抵本港。其中余翠儿说，他们今届成绩未必是最令人满意，但是比赛期间并没有放弃。余翠儿说，在疫情下香港面对很多困难，通过今次残奥会比赛想告诉香港市民知道，他们比赛的时候不是因为见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见到希望。他相信大家凝聚一起，力量就会很大。他又说，未来日子会为明年的世锦赛和杭州亚残会做准备。至于是不是能够出战三年之后的巴黎残奥会，现在言之尚早。队友吴舒婷和钟婉平就说，已经尽力打好比赛，但未能够拿到奖牌觉得可惜，但是比赛期间学习到很多事是很好的经验，三人很多谢香港市民的支持。余翠儿、吴舒婷和钟婉平在东京残奥会轮椅剑击花剑团体赛夺得第四名。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开始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今日咧系开学日啦，学校区嘅交通情况咧，而家喺港岛区北角嘅宝马山道、云景道、百福道、天后庙道上山方向咧，近住桂华山中学嗰段挤塞；大坑道上山，近住丽德道嗰段咧，亦都挤。咁喺九龙方面，界限街同埋窝打老道交界咧，亦都开始系挤塞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就车多，车龙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后少少近住会基书院那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窝村的。旧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哋话现实中未试过复合，咁不如唱歌试下。 当初讲再见，不再见，去到这一天，彼此的爱上是前度的脸。过去那蝴蝶成了优点，终于都发现，感激可再见，我们再不讲再见。 Oscar 和 Joey 在今次合唱之中是饰演一对重遇的旧情人，两个心底都还有些东西，又比从前更加成熟，更加懂得欣赏对方。不用说下去，应该都知道两个人的结局是复合了。 今天可再见，一再见，每倍觉新鲜。 作曲 iPhone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健 iPhone， 监制 Eric Kwok。 上播七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了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陶玉伦、戴祖儿，我们再不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蹬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究竟有咩数字先能够看透世事？ 电视节目《数字世界》由资深传媒人李灿荣主持，每集以简单数字解说千变万化的世界，再透过嘉宾从不同身份、视觉与经历，探索一下同一件世事会不会有不同的理解。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 晨， 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三十八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7%。 系啊，问一下两位拍档，头先又同小白讲咗啲开学嘅嘢啦，咁系话要同啲老师致敬啦，又话咧啲体育老师咧就系我哋学习嘅对象嚟嘅，因为咧佢着啲咩波鞋啊，着咩运动衫咧，我哋细个都会想买嘅。 系啊，不过而家人大咗，谂翻以前嗰啲 P.R. Sir 咧，其实都觉得佢哋有啲气。斜地 啊！要我要好尊敬啲 P.R. Sir， 如果入唔到校队，我嗰一年会好唔开心。我试过一年咧，九月一号嘅时候系整亲只脚嘅，嗰年成年都冇得打校队，嗰年系我人生中觉得前半段人生嘅低潮啊，觉得自己 入过咩校队啊？你哋话笑 有啊，都好多噶。不过算啦，咁样讲好似好演嘢咁样，咁啊， 都几十年前咯，系啊， 都几十年前，即系正所谓嗰个 API 又出嚟。 三十年前你系赛跑冠军， 你系赛跑冠军嚟嘅，你而家边度跑得快过架车啊？咁样，系嗰啲又唔好攞出嚟认叻啦。不过就即系有啲同学仔深信同阿 O 一样嘅，即系觉得啊，今年咧啊，如果入到啲咩校队就好。点解咧？因为今年奥运年啊，即系你奥运年咧，特别啲学生哥咧都想，我都想挂牌噶嘛。 喂，我想讲咧，以前我间中学咧，我读过两间中学啦。咁第二间中学咧，佢系有剑击学噶，哇，好有型啊！嗰阵时我又唔识啦，即系净系 识男仔啦，佢净系乜都唔识，净系识男仔 够啦， 俾男仔识得唔得啊？ 得，对于我嚟讲， 你觉得舒服嘅话，咪话你俾男仔识咯， 冇所谓噶。 总之唔系应该咁讲，我净识朋友。 又唔系 又系系定唔系咁样系咪？ 总之我就真系冇玩到剑击嘅，咁、哦、但系我身边有啲好 friend 嘅同学仔咧，咁佢哋有参加到嗰个剑击队，其实嗰阵时都觉得喂几有型，同埋又唔系即系成日都会接触到呢样运动啊。 齐唔齐噶？中学 梗系齐啦，佢会喺嗰个学校即系一个室内嘅礼堂或者有盖嘅地方啦，咁佢哋就喺嗰度练剑咯，真系成套即系 fencing 嗰啲衫咧，你会见到啊都几有气质噶，意思 特别系嗰啲男仔除低嗰个头罩嘅时候 有少少汗啊， 系型嘅。 系咩？个头唔会甩到乱晒咩？ 唔会啊，我见阿嘉朗唔会。 系 之前有一个好 可能有心得，我哋唔知咧。 韩星咁样咧，姓崔嘅一个运动员啊， 系 又 系崔杰同啊，就 系唔系，好似叫崔浩然啊， 系系都系剑击噶嘛， 系啊，好型啊，嗰个又系，系啊，一除嘅时候好似花美男咁样，我睇边度够佢玩 花样男子 系啊，咁啊，喂 ，Kitty， 你系读嗰啲学校都读几多间下噶？ 系啊， 人生之中嗱，唔计大学啊吓， 系因为小学嗰阵时咧就搬屋，咁所以一共咧我就读过三间小学嘅，初初好惊嘅，第一次转校咧，你会觉得。仲要中途插入去，真系唔系话九月开学嘅时候入去，系可能开咗学一个月咁样啦，十月咁样啦，因为你去考嗰间学校，你都要即系有一啲嘅过程同埋时间噶嘛，即系叫做插班生啊，插班生夹就系我啦。咁我第一次咧就系由呢一个， 唔系你系插班女学生啫，唔系插班生夹。 点解咧？你觉得我动作唔流滑咩？ 似，但你今次再攞翻 Twins 嘅呢一首作品，其实已经相隔23年嚟讲咧，即系保守估计23年啦。 咁我嗰时即系好久远啊嘛，我读小学嘅时候，嗰阵时系由九龙塘间学校就转去青衣间学校， 因为搬屋啦，系咪？ 系啦，咁已经好远啦，即系成个环境唔同咗啦。咁去到嗰间学校咧，又完全所有嘢，即系成个习惯都好唔同。你知道其实小学咧，佢哋有好多自己嘅一啲规矩，即系譬如几多点打钟，打完钟要做啲乜嘢，要集队啊，定系去边一个地方，系完全唔同嘅。咁我好记得咧，第一次由九龙塘嗰间学校，即系嗰阵时系二年班啦，就转去青衣间学校啦。咁就入去佢哋间学校。咁我係搭校車嘅，但校車都係送到你去門口啫。咁、你入到去全部陌生面孔嚟噶嘛，即係有大有細有老師有剩咁樣啦。入到去勁驚嘅，孭住個書包，因為你唔知道你行去邊，根本就我 佢驚到依家都驚 啊！有冇即刻識翻個人啊？ 你一聽到知係陰影啊！呢啲 有冇即刻識翻個人、啊？ 比賽係你，你會點啊？你入到去間學校啦，又未到真係上堂，咁你又唔知道課室喺邊，咁啊樓下就好多學生喺度嘻嘻哇哇咁樣。 我會揀一個我最中意同佢。倾偈或者想同佢结识 嘅女 仔，我读男校嘅， 系咩？ 系咩？系咩？ 你中学先系男校啫嘛，你小学都系男校嚟嘅， 十几年啦。 系咩？我唔知你小学都系男校。 小学唔系，小学男女校嚟嘅。我未试过转校啊嘛。如果俾我拣啊，我都会拣翻个男仔嘅，容易啲相处先啊。 我俾我都系，即系如果我同埋我中学都系男校。 头先话我识男仔，而家你系话 你 个 样似识男仔嘛？我哋都似识，你得你可以识男仔啊？我哋唔可以识男仔。 你可以识男仔啊？做朋友唔得噶？ 唔系，因为咧男仔咧，如果你好谦。谦虚同埋好客套咁样问咧，通常咧其他男仔咧都会有一种演嘢同埋咧帮忙嘅心态，释出一个善意嘅，即系譬如话，想问咧边度系二 A 班班房啊？我都系读二 A 嘅，通常都系嗰啲剧情，我带你上去啊咁样， 就做咗好朋友啦咁样。 系啦，咁你上到班房，你会拣位坐噶嘛？系咪先？即系 Kitty， 你转过几间学校，系咪即系基本上每一次都拣位坐，都拣到心水嘅同学同你倾咗一个学期偈嘅？ 都好快识到朋友嘅，我好开心嘅就系、原来嗰阵时咧，啲小朋友都好愿意去结识一啲新嘅人啊，即 系 好似有啲卡通片咧，里面有啲情节咪，有个新嘅人去。了解一下佢先，因为嗰阵时，譬如你上一啲体育堂啊，咪要分组咁样嘅，你好惊冇人同你一组，因为佢哋已经识晒大家噶啦嘛。但系好就好在咧，佢哋有啲识咗啦，中意有啲又唔中意，跟住佢就会埋嚟同你讲咧，喂，新同学啊，嗰、那个同学仔咧。唔好同佢玩啊！ 即系会咁噶，第一日就咁样， 第 一日 咁多时间一件事， 我细细个就学识同个个都倾得埋啫。 呢啲咪就系男女校咯。咁嗰日咧，我 男校都有嘅。 第一下翻到去嗰间新嘅学校咧。我就鼓起勇气同陌生人讲嘢啦，因为细个真系好惊噶嘛。咁、我就捉咗一个女同学，咁我都唔知佢边年班啊。总之礼堂有个人，我就话我新嚟噶，你好啊。 我想问我而家应该做啲咩啊？ 我系男同学嚟噶，唔系讲笑讲笑。 咁佢就叫咗我啊，你去前面嗰度排队啦咁样。咁跟住就见到好多书包喺地下，跟住又搵个人嚟问咯。咁系嗰阵时就开始啊，要即系知道你唔知道你就要问，如果唔系你就一嚿饭咁样企喺度。 系细个混熟其他同学咧，用一个钟头时间噶咋， 好快啦。 你攞条嘢，咁细个咁知仔 咪得咯。 系咯， 攞条肠仔， 系啊，请你食啊。就 friend 咗噶啦！ 我哋细个仲简单啦，讲下，喂，有冇睇《男儿当入樽》啊？ 系啊， 有啊，《男儿当入樽》唔中啊，《龙珠》《龙珠》唔中咧，就金田一 都唔中就下个啦。 几犯晒咧，犯中啊！啊，呢突然间咧令我忆起咗咧，旧时细个咧个情景，我估小白特别会明白嘅，因为咧我哋嗰阵时都有啲班制足球赛嘛，我都知道你踢波啦。有阵时咧啲班会兜嚟兜去噶嘛，即系有阵时你系读三 A 班，跟住到四年级又读四 D 班嘅。跟住咧，我哋好似 football manager 咁樣嘅，好似即係費格遜啊嗰啲咁樣咧，即刻覺得掂啊！今次咧可以同小白合作喺、足球嘅場上邊啊，我哋又多咗幾個勁嘅人。 足球、籃球都有喎、啊。我嗰陣時讀書嘅時候咧，除咗即係一小息啊、lunch time 啊，或者放學之後咧，個即係我學校就好好啊，因為佢都有幾多籃球場啊，可以同埋踢波打呢、這個打呢、這個籃球啦，同埋學校附近嗰啲球場咧。全部都是我哋啲學生嚟， 係都係你嘅據點嚟， 都係我哋據點嚟，個個都有跟隊咁樣 嘅， 呢啲都係好好回憶嘅呢、這個， 係啊，正啊，睇今日天氣好唔好啦，啊，自己都攞個籃球落去街場自己試下波啦，響應一下今日九月一號開學日。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w,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I'ma take no hold. What you got? So go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身边的 crush oh no 时间来到早上的7:49嗱，今朝早咧就同阿小白讲咗呢一个，即系小朋友唔愿翻学咧，摊喺地下嗰度抗议啦。咁啊，不过咧大人就冇得咁样噶啦，就要翻工啦，因为冇得咁。 自把自为咯，有好多嘢要照顾咯，你唔翻工系啦。 用呢个字冇得咁任性， 系啊，唔好任性啊。 我下个礼拜讲下先啦，讲下点任性系咪？ 咩九点半嘅 九点半钟梁明钟， 讲下先啦啊。 系啊， 好好好好， 好唔同意唔紧要，好睇下呢一则国际新闻。嗱，佢咧呢一位美国嘅妇人咧，本身咧都即系好地地翻一份工嘅，咁但系俾佢发现咗一样嘢之后咧。他就直头份工都唔翻啦，就做咗呢一样嘢。 发现咗个金矿， 诶，差唔多，差唔多。因为点解咧？呢一样嘢咧，真系佢觉得比起佢翻一份工嘅钱咧，系更加之多，亦都系维持到佢嘅生计有余嘅。 以前我哋僆仔时代成日讲嗰句噶嘛，系咪掘到个金矿啊？跟住就下山三百字，就即系叫你唔好翻工嗰啲咁样。 嗱，佢发现咗呢一样嘢之后咧，佢唔止自己去，佢带埋佢老公。同埋佢个仔去啊，你估下系咩？ 系咪上流寄生族嗰啲咁样啊？ 喂，我有个有钱人，你扮司机，佢就扮补习老师啊，咁样啊，真系经典 喎！嗰套戏真系好好睇嘅，真系一秒嘅即系松懈都冇，即系嗰个全程嘅紧张系，即系个张力不得了。 形容得几咁澎湃， 一句讲 一秒嘅松 懈都冇啊！ 即系题外话，点解呢套戏咁经典咧？系你冇办法。将呢一套戏分类啊，即系佢你唔知佢系咩类型嘅戏啊，佢系咪惊悚片？唔系，但系好似系， 好紧张， 温情片系咪啊？好似系，又好似唔系，即系佢系将每一个唔同类型嘅元素都放咗落去，而系你唔觉得压突啊？ 系嗱，咁呢一个嘅美国女子咧，其实佢就唔系见到一个金矿，而系咧佢偶尔有一日接触到一个词语叫做垃圾搜寻。嘅一個活動，咁其實咧，你上網打垃圾搜尋咧，就即係其實等於執垃圾。不過咧，佢嘅執嘅方法咧就有啲唔同。 有冇見到邊個個樣喺度啊？你打垃圾搜尋嘅時候 有噶， 通常啊，俾人垃垃圾 係啊，都會有啲樣出咗嚟。所以我自己就唔敢搜尋啦。我驚，咦？點解咁熟口面嘅咁樣？咁啊，呢個咧就話佢執翻嚟嘅嘢咧，真係並不是垃圾咁簡單啊。佢可以咧二手轉賣翻出去嘅，每个礼拜咧，佢嘅进账系7,800蚊港币左右。咁、你除翻开咧， 每个礼拜 ， 每个礼拜， 即系每一日咧，佢嗰、那个营业额啦，我称佢为都有成1,000蚊港纸有多、哦。咁到底喺边一度执到咧？嗱，佢执到连自己份工都唔做，带埋老公同埋个仔去咧。 人工高过我、哦， 系啊， 我真系想转一转、哦。 咦，你唔讲？我都唔發覺，其實我都係喎咁樣，係點解冇諗過自己咧？係啦，睇清楚啲， 俾啲詳情你聽下 先。新聞 先， 首先個地方係邊度啊？美國啊，係咪？ 係啦，喺美國，係啦。咁咧，呢個女子叫做 Tiffany 啦，佢其實喺2017年咧就第一次嘗試呢個垃圾搜尋。咁當時咧，佢搜尋到啲咩咧？就搜尋到好多保養品同埋化妝品、彩妝品等等。咁咧，大概咧就有9,300蚊嘅，即係嗰批貨啊，直頭佢唔係咧。在垃圾桶找到一些用完用剩的、原来他去那些地方去搜寻都是有、一些根据的，即譬如他会在一些、大型的商场、或者在一些名牌的铺头、那些商店出面呢去到找，原来呢那些的铺头将一些不要的货可能就是过期啦，或者少少刺了刺货啦，或者一些包装有损毁的，又并不是完全不能够用，不过他不能够买，原来他到有时咧就会好顺手咁样劈咗出去附近嘅一啲大型垃圾站咁样嘅， 劈出去啊！我以为佢会鉴平鉴贱卖咗佢赚翻少少啊！ 系啦，嗱，有啲就会噶嘛，即系而家譬如你哋经过啲超级市场，佢都会标榜话有个角落头系咁样嘅，咁啊大减价啦， 就嚟过期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可能俾呢一批嘅人士执咗自己咧摆上网帮你卖，系啦。咁或者某一啲高级嘅铺头就唔会咁做嘅，系啦。 高级嘅铺头啊，即 系 名店咁样， 不如抌咗佢。 系啦，不如。 但名店门口都有人执垃圾噶，而执嗰啲垃圾咧，通常又可以有 resell。我正想讲就系、是，因为咧，旧时有啲游客咧嚟香港买嘢啦，咁佢自己着嗰对鞋都系好新嘅，但系佢见到咧， 一啲新款嘅鞋咧，跟住佢就買咗入邊嗰對，就著住入邊嗰對咯。 即刻抌咗自己著， 自己著嗰對就抌咗喺門口啦，或者叫個 sales 抌咗，咁個 sales 就會抌喺門口啦。即係嗰啲垃圾桶啊，或者出邊嘅時候咧，都係有人去執嘅，因為咧嗰對咧被丟棄嘅鞋咧，其實都係八成新啦，仲有牌子嘅喎。咁估唔到一種咁嘅工業都應運而生咯。嗱，不過即係梗係唔鼓勵人哋咁樣去做。 我都會咁做㗎。不過咧，我即係譬如我去旅行咧，我都係會著一對鞋過去買一對鞋，跟住你唔會著翻舊嗰對翻嚟㗎嘛。但係我哋會著一對超舊， 係咯係咯， 爛嗰啲，即係著到嗰邊抌㗎啦，預咗咁啊，嗰邊換一對咁樣。 不過佢都幾誇張啊！呢個人士咧，佢即係鎖定咗好多知名品牌同埋精品店外嘅一啲垃圾桶啦。咁佢執到翻嚟嘅嘢咧，唔止係頭先講嘅一啲彩妝品啊、保養品，甚至一啲電器啦、廚具啦、家具啦、科技產品啦都有啊，仲要咧啲相影出嚟咧，系直头有啲系连个嗰个 tag 都未拆嘅，或者咧有时譬如你买一啲电子产品咧，佢又咪有一个透明好薄嗰啲纸咧，咪蒙住个盒嘅， 都未搣， 都未搣噶，咁佢就执到好多翻嚟，咁只系有啲咧系轻微损毁咗，或者系嗰个蒙住嗰个贴咧系花咗少少，或者爆开咗个盒咁样，咁我唔明点解嗰啲公司咁嘥啦，点解你唔运翻去个仓度再包过就直接 好多原因嘅， 系啦，可能真系运费仲贵啦咁样， 系啊 ，man power 贵啊嘛， 系啦，咁啊佢话日前咧仲执到一部咧全新嘅咖啡机， 哇，好劲啊，呢啲真系， 价值3800蚊港币， 好劲喎呢啲真系， 咁然后咧 可能里边坏咧， 啊咁我唔知啦，因为佢都系再买。咁佢咧就 保养书都连埋喺度，仲要连埋嗰个 可以寄翻保养， 系连埋说明书咁样啊，系冇咗个盒啫，你要唔要啊？ 系啦，咁其实因为而家都好多呢啲叫做二手网站噶嘛，咁佢就靠住呢一种方法咧去到维生。本身佢自己咧就系做一间餐厅嘅侍应嘅，咁佢直头咧就唔好啦，我周围去揾啊咁。咁佢将呢件事咧都摆咗上网，咁网上面嘅讨论咧都就有两边啦，咁好。我嗰边赞成佢嗰边咧，就觉得喂，咁其实佢都叫做减少垃圾、因为本身呢一堆咁有价值嘅嘢，其实可能就拱咗去堆填区噶咯。咁而家佢都叫做将嗰啲有价值嘅嘢，叫做再产生一啲价值出嚟啊。 另外嗰边咧， 另外嗰边咪觉得喂，咁好似又真系唔系一件好长久嘅事、啊，即系佢觉得系咪都系真系自己搵翻份工会比较好啲咧？点 解会唔长久咧？ 唔知喎， 人类制造垃圾系永恒不变噶嘛？ 嗱，当呢件事未扬出嘅时候，可能系嘅。但系当啲公司见到，咦，佢执咗我嗰啲嘢去卖，咁， 所以呢度咧就话呢个人傻仔啊，傻妹啊，真系傻妹啊！点解佢要摆上网话俾人听佢做紧呢件事啊？ 系 点解要扬出嚟？嗱，唔好话俾嗰啲公司知唔知道？原来有人执我哋啲嘢攞去卖，唔好讲呢件事啊！净系正所谓咩啊？多隻香爐多隻鬼啊嘛！咁如果你而家喺呢一個行頭啊，叫做你揾到食嘅，你點會話俾人聽呢個行頭有得做咧？ 係嗱，不過咧亦都有網民話，咁樣算唔算偷嘢啊？人哋抌出嚟你就攞咗，你覺得咧？ 人氣我取啊嘛， 咁又唔算咯。 如果佢係抌，係咁就唔算。 係 如果佢係擺出嚟咧，嗱咁就係。咁但係你呢個係咁 抌啦，喺垃圾桶旁邊，仲有個蕉皮喺度，係咪先？ 咁你唔可以話佢係偷 喎。我覺得呢個朋友仔都幾有智慧嘅，不過好似鐘哥咁樣話齋，即係佢最蠢嗰刻就係即係要 冇理由話俾人聽啊， 要懶叻咯，即係唔係話俾人聽啊？佢一定係接受媒體嘅報導，先可以將呢個 news 漂洋過海嚟到香港，你會知道啦。如果佢係簡簡單單分開10個 account 出貨嘅，即係喺嗰啲即係拍賣平台又好，轉售平台又好，咁佢可能做咗個隱形富豪噶。 就係啦， 係啊，同埋嗱，你諗下，而家佢經營做一種銷售啊嘛。 喂，其實佢可以成立一間公司請人翻嚟。 唔係啊，佢依家呢個銷售。網上銷售依家有好多國家都研究緊，係咪應該收税㗎？佢而家講緊 網上銷售啊嘛， 每個月係賺緊幾多錢啦？你讀多次出嚟， 佢話一個禮拜有7000多蚊 咯，即係四係咯3萬蚊，接近3萬蚊一個月喎。咁你交唔交税啊？美國啊最中意交税㗎啦，係咪先？ 即係唔係話唔講俾人聽啊？揀時候啊， 即係正咗好似阿靜話 O 話齋，你做咗富豪先， 嗯、 跟住呢啲人訪問你嘅時候，你先至講翻你嘅發跡史， 係 啦，即係幾廿 年之後，都未遲， 都未遲。 有時開心得滯就係忍唔住把口啦嘛， 開心 share， 開心 share， 但係因為網絡太過發達，乜嘢都擺上去 share， 係啊，轉咗份工又擺咗上去 share。不過可能佢係咪會覺得自己都賺夠啦？我都想其他人賺下。 我又覺得未賺夠啊， 梗係未賺， 可能税局啊打電話俾佢啊，同埋通常呢啲發跡史咧成為咗跨國 CEO 咧就會講自己舊時幾咁辛酸噶嘛， 係啊， 通常都係咁。嗰啲故事應該成為跨國 CEO 或者百萬富翁嘅時候先攞出嚟講。 但 真 係幾得意喎！呢啲類似嘅新聞咧，我記得我都講過唔少。之前喺日本咧、嗯，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又係話有個家庭主婦咧帶個小朋友去沙灘嗰度執一啲玻璃啊嘛， 係咯， 係啦，嗰啲 又掂咗喎， 又掂咗喎，擺上網賣又係係啦，所以咧商機處處。 唔好阻住我。都是走先啦， 系冇真系执嘢，呢啲公家物品嚟噶。时间嚟到八点钟啦，张劲。 而家嘅兴奋感受系难以形容，又点样表示回归曼联系献俾前领队费格逊？曼联同日亦都宣布阵中嘅丹尼尔詹士以3000万英镑转投列斯联签约5年。该名23岁威尔士翼锋喺社交媒体向球会道别，形容过去2年身穿红魔鬼嘅球衣系带住荣誉同埋自豪，感激球会嘅上下，自己系时候进入下一阶段。本港寻日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都系输入个案，患者包括一名39岁从希腊抵港嘅男子，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佢喺3月同4月喺本港接种过2剂伏必泰新冠疫苗，7月中喺香港进行抗体测试，结果呈阳性。另一名患者系从土耳其抵港嘅2岁女童，系唔系带有变种病毒株仍然有待确定。另外，本港而家有少于5宗嘅初步确诊个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0.0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2，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9点，升1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12美元，卖出1,814.0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是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科学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运头塘村。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八乡路对出噶，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嘅慢线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八乡路对出。咁今日9月1日咧系开学日啦，咁我哋讲翻学校区一带嘅交通情况，咁先讲翻港岛区。北角的宝马山道、百福道、天后庙道上山方向啦，同埋云景道近住桂华山中学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马里曼小学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咁暂时司徒拔道嘅交通咧，仲系正常噶。咁而喺九龙学校区方面咧，九龙塘嘅达之路啦、兰开下道、牛津道一带啦、喇沙利道都系比较挤塞。咁所以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噶。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啦，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创知中学对出，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界限街。咁另外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咧排到去通菜街噶。咁另外何文田嘅常胜街啦、天光道，咁我哋都见到咧比较车多繁忙。咁蒲岗村道嘅学校村咧一带都系车多挤塞。

好嗱，琴日好似有啲好嘅迹象喎，啊个市方面咧就咬腰升翻上嚟啦，就三百几点升幅啦，咁啊不过咧都系啦，就未破到两万六千点啦，我哋都讲咗一两个礼拜咧，就系两万六千点呢、這个。即係樓上嗰、那個水平方面咧，似乎嗰個壓力都係比較大嘅。咁啊，琴日2580几点啦。咁就如果能夠重上翻26000而企得穩嘅話咧，咁就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新嘅現象嚟嘅。因為即係當然上面都係阻力重重噶啦，即係去到26000樓上企得穩嘅話，又睇翻250天平均線27000几嗰啲位啦。咁但係起碼如果係即係逐步將我個 trading range 褪高一級嘅話咧，咁就其實後市係比較有利啲嘅。咁啊，同埋琴日都成交多嘅，咁亦都睇到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終於有啲買盤去買下啦。咁你睇翻啲圖上面咧，譬如好似我哋琴日都有討論嘅只美團啦，係啲，咁其實係睇翻佢哋嗰個圖上面咧，就似乎都想形成一個雙底嘅反彈咯。咁、希望今次可以似樣啲啦，因為同埋而家就似乎啲股價咧。都開始對一啲係即係整頓嘅標的方面咧，個敏感度就冇咁高，因為你見到陸續都其實仲有噶嘛，但係股價上邊咧尚算係穩定翻啲咯。 系咁啊！睇到琴日美团咧临收市 U 盘嘅时候咧，都有大笔资金咧冲入去啊！睇嚟今日咧，势在必行，开市嗰刻啦，唔敢讲啦，开市嗰刻咧应该会叫做升翻上去咧。哇！琴日港股啊，犹如坐过山车 啊 ，V 型反弹啊！哇！真系 食完个饭之后，即刻有翻啲力气、 啊。哇！咁当然你话有啲做即时操作嘅，朝头早买淡嘅，跟住晏昼翻嚟做反手做翻个好嘅咁。那些當然是投資高手了，是不是 Kenny？ 但是普通散戶未必掌握到這些升跌浪的嘛。九月開局會不會相對波動一點，以致給一個指數位給我們參考一下，好不好？ 係啊，嗱呢啲咁嘅事咧，我哋通常咧啲我哋啲行家成日都會即係講笑咧，就係、是、會諗翻起啊以前啊仲早遇咗只歌啊，睇個內會地獄有跌反啊。 係 啊，如果你中意即係短炒啊操作嘅朋友嘅話咧，咁啊其實啱曬，因為其實市況方面咧就有時升同跌冇緊要嘅，有啲投資者方面咧最緊要有個波幅喺度咯。咁我諗就其實好似頭先咁講咧，其實你睇翻個位置上邊嘅話咧，就應該係即係24000几点之前嗰兩個底咧，就係、是、似乎想形成翻一個雙底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你見到佢去一到去低位嘅時間嘅話咧，其實都真係有啲買盤出翻嚟嘅，同埋都似乎有少少新錢入翻嚟嘅。咁就但係不過咧就。仲有好多不明朗因素啦，咁所以變咗，譬如26000啊、27000呢啲位咧，呢個時間去克服咯，咁所以變咗係反覆嘅，但係起碼有啲跡象嘅話咧，希望可以摸到短期個底位出嚟試翻啲高嘅水平咯。 嗱咁我去睇股票咧，我就好信自己直覺嘅，我見到乜嘢多人咧，我就覺得嗰隻嘢可以睇一睇。因為我之前琴日講話去銀行冇乜人啊，即係唔睇啦。但係今日咧，我出街嘅時候見到好多僆仔翻學啊嘛。今日九月一号，跟住好多小朋友咧翻学嘅时候，竟然系着运动衫啊，即系全部着晒 P.E. 衫翻学嘅，无论系小学嘅或者中学都系。哇！咁我即刻谂，运动板块有冇得谂咧？即系譬如李宁呢啲咁样，而家企稳100噶咯，可唔可以再而家开始先至追？会唔会有啲？ 钟哥话头先唔系咁讲，佢话企稳100。会唔会变200噶咁样啊？ 有冇谂啊？ 喺个股价做个倍数效应啊！100变200咪倍数效应咯。 靓仔都着运动衫喎，而家要。 系啊，同埋呢整数位咧，易计数啊，钟哥啊。 系啊，得唔得咧？ 系啊。 同埋咧，睇翻又都系咩啦？即系阿钟哥观察力都强啦。咁就除咗话多咗人着运动衫之外，就其实配合国家政策啊嘛。即系你知国家方面近排样样嘢都整顿啊嘛。但系一样嘢就系、是、鼓励就系全民做运动啊嘛。咁做運動嘅比例咧，就要去到38% 啊嘛。咁亦都係內地方面咧，好多嘅省市都會咧，就係、是、興建一啲新嘅運動場啊，令到嗰個係滲透率提升。咁你有得運動場，亦都係咧鼓勵啲人做運動嘅，咁你自然就要買運動衫噶啦。咁你無論著住呢個係西裝去做運動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對嗰個需求係會有增加嘅。咁而李寧不嬲，我都係最重要嘅。點解咧？始終李寧方面咧個品牌效應咧就更加係強烈啦。因為李寧真係個國牌嚟噶嘛，即係國家品牌啊嘛。咁唔同你安踏方面咧，就係、是、主力就菲蘭啊，菲蘭買翻嚟嘅品牌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嗰個品牌價值，即係等於好似茅台一樣啫嘛。嗰、那個股值點解咁高咧？除咗銷售因素之外嘅話，就有個品牌嘅價值喺上邊咯。咁而你睇翻係佢哋呢啲體育用品公司方面咧，其實除咗傳統銷售之外嘅話咧，你睇到線上銷售嘅增長好勁，係以倍計咁上升嘅。咁呢啲就係適合翻咧，就係target翻一啲係即係 90后嘅年轻朋友啦，咁可能佢哋咧都会中意透过线上去买一啲即系潮品啊、潮物咁样，咁所以变咗李宁走呢个潮嘅路线系啱咯。 嗯，嗱，另外咧 ，Kenny， 我想睇睇嗰只网易互联网巨企啦，内地嘅，咁之前就话即系有限制打机啦，咁不过佢哋就话其实咧嗰、那个限制又影响唔系真系好大嘅啫，因为咧佢估计啊个集团未成年人对于集团游戏嘅总营收贡献咧都不足1%。咁但系另一边厢咧，我见到报纸有讲，其实佢哋咧都仲有一啲咧系即系智能学习嘅公司嘅、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关即系内地一啲政策事啦，即系之前对于收紧呢个课外补习啊等等呢啲，咁其实对于网易嚟讲呢一啲咁多嘅措施，佢都好似中咗咁样，咁嚟紧佢哋嗰个即系收益啊，你会觉得会唔会都真系有啲影响咧？ 嗯。 嗱，理論上係嘅，即係算騰訊方面咧，其實你睇翻佢哋都有啲披露過嘅。其實就即係如果未成年朋友方面咧，嗰、那個係打機嘅數量方面咧，佔收入貢獻就真係唔多嘅。咁同埋課金嗰、那個即係比例方面咧，都唔係高嘅。咁所以其實數字上影響就唔係太大嘅。不過最緊要就係我哋琴日都有討論過，即係個政策個透明度嘅問題啦。即係究竟咧？是不是现在OK 啦，去到这个水平的话呢就已经是即是那个是政策的收紧是差不多啦这样。咁就好啲啦，咁就大家有数得计嘛。咁但你见佢个政策上面嘅话，突然间有可能会是成年人可能嗰个是玩嗰个时间又可能会是缩短，跟住又可能呢就货金水平又要降低，咁你唔知嘅。咁呢个就会影响得到呢嗰个是不确定性嘅问题啦。咁所以不过网易方面呢其实都属于算是比较在科網股嚟講嘅話，屬於算比較穩定啲嘅，因為始終就係、是其實佢好過百度添啊走勢。咁、我諗就係網易方面咧，喺手遊嘅股份嚟計嘅話咧，佢嗰個穩定性係高啲嘅。 咁產股民又可以睇睇佢啦。咁啊，內地嘅一啲電能車咧，近排就好厲害啊嚇。咁啊過往我哋都會提比亞迪同埋吉利啦。咁啊，長城又跑出咁啊，近排股價都升唔少，仲要咧。每一日有陣時都升8%至10%，我印象之中有陣時高位見到咁樣，咁睇嚟係咪長城都跑得幾靚仔下，會係三頭馬車啊？ 都係啲 supply 打，即係其實長氣咧，就我哋都有講過，就話如果電動車嘅概念嘅股份有計嘅話咧，就係因為貴啲都係買比亞迪嘅，如果唔係咧就係長氣，因為長氣咧就走勢係特別的強勁嘅，即係反而調翻轉咧，我哋即係之前炒啲傳統車嘅時間嘅話咧，就中意吉利啊嘛，咁吉利就真係做得好嘅喺嘅國家品牌嚟計，咁但係就喺電動車世界咧，佢又真係跑得慢咗嘅，咁啊龍頭一定係即係比亞迪唔使諗噶啦，咁長氣就好似頭先講啦，就有啲即係驚喜嘅。咁事實上佢出嚟個業績又真係 OK 喎，最近咪公布咗業績嘅，跟住個銷售方面亦都係 OK 嘅。咁尤其是佢原本咧，大家諗住佢嘅增長主要都嚟自嗰個係 pick up truck， 都係啲比較即係margin 低啲嘅。但係結果原來佢唔係啦，個margin可以補得到啦，同埋亦都係咧佢嗰啲係咩 V 系列啊嗰啲比較即係中高端嗰啲咧都係買得到嘅。咁所以變咗長氣就真係一個電動車嘅黑馬嚟嘅。我相信暫時咧都保持翻一個即係比較跑贏或者強勢嘅情況咧。都是會維持的，尤其是電動車呢個思維就真的要跟傳統車是不同的，所以變成傳統車做得好的話就未必在電動車世界的跑得出來。 嗯，那產股民又可以留意一下，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們分析大市。麻煩 Kenny，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你， 多謝你，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当埋今日都仲系暑假啦，尾巴噶啦吓，9月1日啦，因为听日开始啊，应该唔系暑假嚟嘅，因为大家都开学啦， 大学未开学噶嘛，有啲 系咁 都仍然系咁暑落去噶， 暑到下 个暑啊， 系啊， 暑到下个暑咁样系嘛？嗱，讲下呢个啊，九月寿星又着数，我知道。小白好似九月生日啊，都系 系啊，钟哥都系啊， 钟哥都系啊， 处女座嘅朋友， 好烦啊，处女座好烦啊， 烦我揾咗，帮你揾咗， 好啲坚持啫，处女座系 系啊，揾咗啲优惠出嚟啊， 系啊，有啲咩好嘢啊？ 半岛酒店咯，寿星免费， 又系 再送蛋糕，唔系啊，唔系啊，听埋讲先。佢头先讲嗰间酒店啦，唔再提啦，寿星仔啊免费，再送蛋糕。即系食个 tea 咁嘅， 咪点样为之免费？即系我佢话我今日生日， 我要住一晚咁样，唔收你钱啊？ 唔系食饭 咯，请你食个 tea 系嘛？ 佢谂到嗰间酒店就即刻想住，佢打开口牌啊！ 系咯，佢好想去嘅，其实 讲咗两次都话。 佢话生日唔系咁庆祝啊嘛？ 唔系叫喺餐厅食啊嘛？ 仲哥，我哋都揾到一间大酒店同你去食啦，系咪先？咁啊，所以都要同大家去分享下啦，咁样咁。这个就一个优惠，九月份生日你就可以去享受得到。咁除了这个你说喂不想去这间酒店还有没有其他，咁就网络返其他酒店呢，其实那些有好多不同的飲食优惠嘅。譬如你说去到啲餐厅嗰度，佢又送几隻鲍鱼俾你食啊，又送多一客嘅鹅肝啊咁样。哇，我先问下两位拍档，喂鹅肝你中唔中意食？ 停唔到口， 系咪停唔到口？ 我普通啫， 系咪？ 系啊， 你惊咩胆固醇超标嗰啲咁？ 系咪有睇过嗰啲片啊？ 系啊，睇嗰啲片啊， 系啊， 嗰啲阴功咯， 系啊，即系依家因为有啲片就系唔系天然咁样攞啲鹅肝啊，又话唔知点样要俾啲化学嘅物质啲鹅石，跟住咧就再整令到佢有多啲嗰啲乾嘅嘢可以鋸出嚟俾呢啲人食啊，咁樣類似咁咯。咁啊，呢啲封建遊人嘅，咁我都深信鐘哥都唔會日日食鵝肝嘅，所以唔需要咁 我未至於去到真係好似正話今朝阿超傑同講，我未係掘到個金礦， 可以 咁富貴住。 喂，嗱，有啲啊正啦嚇，咁啊買一送一，咁啊小白啊 free 一個，鐘哥 free 一個，我同 Kitty 啊兩個請，係咪先？加埋林慧 OK 啊，其實。即系随份有精，我觉得 系、 请你食生日饭可以平啲嘛。 即系其实唔使点请、你只不过自己去食一餐，你自己俾钱，跟住 当半价咯。 但系好端端，我哋唔会食咁贵嘢嘅，都因为你生日我哋先去食。平时好悭噶。 平时啊，我自己喺屋企煮啊，听完阿崔神厨师教我。煮啲咩食？琴日话煮粉丝，我屋企煮嗰啲泰式粉丝， 真系 食嗰啲嘅 啫。我都系食粉丝嘅咋，你估食鱼翅啊？真系咁啊！有好多唔同呢啲优惠。咁啊，钟哥唔中意打边炉啦，小白中意啊，睇下小白会唔会去啦？五人同行啊，一人免费，有一啲火锅馆啊吓。你又唔中意啊？打边炉？ 我唔中意，我都系即系唔需要厨师嘅食烹调方法，我系唔中意。 系。咁另一个 BBQ 啊，可以唔讲啊，讲唔讲出嚟、啊？ 讲埋咯，咪可能小白中意咧。 BBQ 都有烧嘅技巧噶。 系啊， 我觉得比起打边炉咧，佢系需要多啲技巧。首先你要控制火候先啦、 啊。咁你都可以话打边炉嘅时候，你霎嗰个时间长、啊。 整 笼 系摁同埋唔摁啫。咁、但系你烧嘢食咧，因为有啲好讲究咧，佢真系会自己包一啲菜啊，或者腌一啲肉啊，去到食噶嘛。佢会唔即系不屑食佢哋腌好嘅嘢。 系啊， 有啲好有要求。 仲有 BBQ 咧，讲一样就 系 你烧嘅时候系低火定系高火烧、打边炉你 系 抌晒落去 啦， 冇得分啦。 系啦，你顶笼攞个呢留住嘅啫。但系烧嘢食真系唔同啊。 O K， 点 样为之高火？点样为之低火？ 即系好多时烧食物嘅时候咧，尽量喺贴近个火，咁就好快脆锁住个肉汁，跟住先至再拱翻上慢慢烧。 系啦， 有技巧， 冇错啦。你唔识啊！小白教 你啦，小白教你啦。 好啦，你哋讲到咁叻，你哋烧嘢食嘅时候有冇试过咁样做啊？ 有 啦，跟住有火低火。好啦，你搞得咁大龙凤啊，即系又要高火又要低火，你最后食到几多块啊？ 我都系烧俾人食嘅啫。 系啊，就系咯， 成个人都火埋啊！到时 大家开心，我哋开心。 系啊， 嗱唔紧要，睇下会唔会揾到啲人咧帮阿钟哥烧。酒池肉林咁样一个生日， 呢个紧要啊！ 各 酒池肉 林，咁你睇下有冇提子减价啦？ 唉，呢啲等我今日睇下股票市场畅唔畅旺先啦。 嗰啲好老土啊！嗰啲画面咧，即系隔篱有人攞住成抽提子咧，你个西个头咪暗埋埋粒。 纣王啊，你系咪纣王啊？ 讲呢个 BBQ 免费边咧，龙鼓滩嘅咁啊，佢都话阿寿星仔或者寿星女咧就要出示呢个身份证明文件，要核实一下嘅。咁啊，佢就几好喎！啊，中秋正日后日嗰啲都有啲优惠喎。咁你详情自己睇翻啦。咁啊，宵夜食都几多优惠喎？可能近秋天啊，即系大家 开始系旺季噶啦，叫做 中意秋天啊，或者中秋节嘅时候宵夜食。我每年咧中秋都会宵一次嘢食嘅，即系同啲朋友仔喺一个 又系石澳咁样啊？ 啊，唔系啊，直情喺别人嘅屋企咯。即系我都有朋友好似小白咁样住村屋，咁可能 屋顶咁样， 系屋顶又好，地下又好咁样，即系可以即系招呼下朋友咁样可以聚下咯。始终有年。 年紀冇聚過咯。我記得上年中秋都冇搞到一個咁嘅聚會或者咁嘅活動出嚟啦。睇下今年有冇機會。 好啊，聚下 啦， 聚下。 係啊，咁啊， 不過冇咁多人喎，都係嗰句。 係兩三個咯。 係啊， 朋友無事常相見，我接得好快㗎。係啊， 兩三個。 係啊，就係咁啦。唉。幫你搞一下嗰個酒店用餐先啦， 佢要 staycation 啊， 唔係就係喺餐廳食啊嘛 ，staycation 都唔係同我哋去啦，崔潔彤你唔好咁天真得唔得啊？ 我諗住幫佢 book， 等佢中意帶邊個去就帶邊個去喎、啊。咁樣先係同佢慶祝生日啊嘛！ 咁誒，正所謂走時 係咪真係唔緊要啊？錢翻啫， 誒幾個人夾啦。 係好啦，好啦，好啦。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九月一日是一年的第24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21日。1902年9月1号被认为是科幻电影的开山之作，法国的黑白无声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正式在法国上映。电影大致上基于余勒·凡尔纳的小说《登月之旅》，以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最早登上月球的人》，由乔治·梅里爱担任编剧和导演，全片长14分钟。梅里爱原本想将电影带到美国放映，但是在伦敦上映的时候被人秘密对电影复制拷贝，梅里爱昏迷未得，几年后宣告破产。整部电影的完整版本2002年在法国一个农庄被发现。9月1号出生的朋友本性坚强，可以处理各种难题，讲求实际，不浪费时间，懂得用方法将幻想变成真实，亦是完美主义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有没有信心带领团队制作具前瞻性的艺术作品？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科幻作品的内容很多都会变成真实，是不是天马行空的想法影响了后世的科学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欧盟内政部长开会讨论点样防止或者应对阿富汗可能出现的难民潮，会后声明话将会加强向区内国家提供援助，以便收容从阿富汗逃出的人。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话，欧盟难民政策的目标是令难民留在所属国家附近。他敦促欧盟委员会尽快制定行动方案，支援巴基斯坦和塔吉克等阿富汗邻国。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提出，延续2016年应对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与欧盟协议模式，处理阿富汗的情况。不过欧盟内部事务专员约翰松强调，不能够照搬当年的协议。奥地利、丹麦和捷克的内政部长都强调，必须严格控制难民潮。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遭受飓风艾达吹袭之后，州内几十万户面对断水断电，汽油供应亦都中断，部分民众在加油站外大排长龙，亦都有居民共用发电机。州内的民众开始在炎热和潮湿的天气处理风暴过后的环境。州长爱德华兹说，州内仍然有很多善后工作需要处理，并非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在新奥尔良市，当局开放7个地方给民众在有冷气的地方吃饭。堪特雷尔市晚上实施宵禁，以防罪犯趁停电而进行偷窃等的罪案。风暴至今导致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至少4人死亡。爱德华兹预料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中国当局指示总部设在成都的中国西南美国商会停止运作。

一諗就諗起嗰陣時就做想做美容咁樣。 但本身你識唔識㗎？即係你又要入啲機翻嚟啊？ 好彩有好多即係伯樂啦，同埋其他嘅投資者啦，一齊去做。即係我唔係一個人嘅咁樣，即係有其他 partner 嘅咁樣。咁一齊去 part 住做嘅時候，就會得心應手少少咯。佢同埋有佢哋帶住咁樣。 賺女人錢係咪真係 OK 啊？ 咁唔係，其實而家即係做 facial 唔係淨係女仔㗎啦。其实男仔都好着重嗰个皮肤嘅护理啊，其实而家即系唔系话因为贪靓或者系乜嘢，系因为可能去见工啊或者见客嘅时候，咁佢都要有一个比较即系整洁啲嘅仪容，咁佢先至觉得佢系比较专业啲咁样咯。咁所以其实而家男仔去做 facial 其实已经 系都有系嘛， 好普遍添啊，其实系普遍。 系咁，另外你话小朋友嗰个教育嗰度咧， 系啊，嗰个因为我自己少。少嘅私心啦，因为我自己系童星出身啊嘛，咁所以就觉得啊。自己細個就好多機會可以去做到啲目前嘅工作啊，咁樣。咁大個嘅時候又真係機緣巧合，又真係好多嘅小朋友類型嘅工作啊，例如會有一啲小朋友嘅音樂劇啊，咁嗰陣時會去參與嘅，有一啲兒歌嘅演出啊，咁樣都會去揾到我咁。就會慢慢就會諗翻起以前細個嘅時候啊，原來都有即係嗰一部分嘅記憶回憶嘅時候，咁我好想再培育多啲即係童星啊、小明星啊咁樣出嚟去喺呢行發展啊。 好有趣喎！其實你細個點解會有得做童星嘅咧？我細個時候都好期望自己可以做童星啊。 因為嗰陣時我五歲到啦， 係咪屋企人即係 friend 即係嗰啲親戚咧識人，跟住叫你個小朋友過嚟啦咁樣。 就係唔係啊？就係咧，係因為我就參加咗欢乐今宵的一个黎明模仿大赛，咁就去模仿黎明嘅。 即系你五岁嘅时候去模仿黎明。 系啦，但系嗰阵时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一啲都唔似嘅，纯粹系我妈咪同埋我家姐好中意黎明，咁就拱咗我去咧就参加呢个比赛。 因为佢哋两个女人点扮都唔似噶啦，就拱个细佬去啦。 系啦，咁佢就为咗一睹黎明嘅风采咧，咁就去拱我参加呢个比赛咯。 因为黎明真人系会到嘅。 系啦，咁你就。快啲去啊！參加啊，報名啊，咁樣咁我哋就為咗見 Leon 嘅啫，其實咁但係 Leon 見到我嘅時候就話啊，呢個小朋友你唔好比賽啦，咁你就直接嚟呢個節目度做表演嘉賓，咁就同 Leon 一齊合唱咯，就唱對比係我愛你嘅。 咁應該你係有一啲嘅特質，令到 Leon 會覺得你唔使比賽，直接可以做表演嘅喎。 可能嗰個年代比較少啲小朋友去參加呢類型嘅比賽啩。 哦，因為嗰個模仿大賽唔係淨係 for 小朋友嘅， 係 for 大人嘅，其實係冇小朋友參加。 所以你好特別，你嗰個嘅出現。 係啦，係啦，我覺得係咁啫，我唔知係咪真係咁，即係純粹對號入座。咁但係即係之後就有一次同咗 Leon 喺電視入面即係一個演出嘅合唱嘅機會啦。咁之後Leon 都好好啦，佢帶咗我去唔同嘅地方登台咁樣。咁佢哋就唔止見黎明一次啦，見咗幾次。 見咗好多次。 係啊，佢哋嘅私心已經係可以 完全達成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跟住就仲繼有冇繼續？即係到你再大嗰啲嘅時候，仲有冇繼續啊？ 有啊有啊，跟住之後就好快九歲就簽咗唱片公司，就有出嗰陣時仲要係 CD 加 cassette 帶嘅年代嚟嘅，同步上市嘅年代，即係勁耐，係啊咁樣。咁然之後就有出歌啊，有拍電視劇啊、電影啊，各樣都有參與咁樣咯。咁都係一個幾特別嘅童年回憶咯， 都好似唔打唔撞咁樣喎，嗬，即係又唔係你自己話好想表演咁樣，咁總之就完咗你阿媽同埋家姐嘅。 咁我細個都有啲表演慾嘅，咁就係佢哋見到我呢一方面，咁佢哋喺屋企不斷洗腦咧，就播黎明啲歌嘛，咁所以其實佢擁到我去唱一部個音樂我都識唱嘅，咁啊，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又重新訓練過去參加一個比賽，佢哋就好困難嘅，但係因為從小佢哋都係喺屋企洗我腦。咁所以就驾轻就熟嘅嗰阵时细个， 到而家你亭亭玉立嘅时候，有冇同黎明再相遇啊？ 冇啊，就系、是、其实我一直都好想，即系同佢有翻个联系嘅，即系一直都未有呢个机会去 做嘢又未見過啦，或者係有啲場合都未見過， 撞唔到係啦。如果撞得翻都幾好笑喎，即係相應翻嗰陣時。 係啊，會好開心咯。我唔知佢記唔記得咧，不過我諗提一提應該可能有機會記得啩。 因為之後你話佢都會帶咗你去即係周圍去表演啊咁樣樣噶嘛。 係啊，但係都好多年前啊，講真的。 你個樣有冇變啊？都係有翻少少細個嗰陣時個樣。 有變嘅，因為以前我戴住一個好厚嘅眼鏡嘅，因為我。天生遠視，咁所以咧有一副老花鏡咁樣咧，就 即係細個幾歲嘅時候已經有副老花鏡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即係表演嗰陣時都有戴住副老花鏡，我諗都有兩三寸厚嘅，兩寸厚啦，冇三寸嘅兩寸厚，咁厚啊嗰個鏡片真係。 係，咁你而家矯視咗？ 冇矯視，因為遠視咧，醫生話戴戴下咧，因為會近視，近視同遠視拉翻埋就變咗冇 視 啦。 所以你而家係冇視 啊？冇視。真系咁，真系咁， 系好啊！咁我都好希望有一日你可以即系相应翻。 系， 如果有机会再一齐表演嘅话，都几有趣呢个画面，系嘛？再唱翻嗰首歌， 系啦，冇错。 咁但系你话嗰阵时做童星就话有好多有趣嘅经历啫，但系到你将呢一个变成咗你嘅生意，要教啲小朋友啊，或者同佢哋相处，其实系另一门学问嚟噶嘛。 主要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即系上天俾我嘅恩赐嚟嘅，我觉得我同小朋友嘅沟通都几良好嘅， 系 即系冇乜话用一啲好特别嘅方法同佢哋沟通，所有嘢都嚟得几自然下嘅，即係會好似好 friend 啊咁樣咯，即係我記得我同埋我點解我咁中意做小朋友嘅工作咧？跟住我有一次好深刻嘅經歷，因為工作啊或者自己有啲問題唔開心啊咁樣，翻到公司喺 office 坐低，咁佢哋喺出面上堂，跟住其中一個小朋友，我諗嗰陣時五六歲咁樣，跟住佢行埋嚟攬住我，跟住佢話 Alan 哥哥你唔好唔開心啦咁樣， 哎、 但我乜都冇講過嘢嘅， 但係你塊面好黑咧， 可能 即係同平時完全兩個樣。 可能是跟住突然间，我嗰刻我觉得啊，好窝心， 好窝心， 好温暖嗰种感觉。即系我觉得做小朋友，即系唔好话生意啦，即系唔好当系一盘生意咁去做咯，真系去 make friends 咁样去，咁就会开心好多咯。件事即系钱当然重要，咁但系背后嗰个意义，我觉得系更加重要咯。 哇，咁其实都几开心，即系听你讲呢两个生意都系你自己可以一来攞到满足感啦，二来你觉得有意义啦，三来系你嘅兴趣啦， 冇错， 系啦，咁所以都唔会话觉得唉好辛苦啊，或者唔够时间用啊， 都够唔够时间用噶，不过 但你仲有做埋歌喎， 系啊，咁所以而家即系趁即系呢个生意叫做开始上轨道嘅时候，咁我就可以啊出翻嚟唱歌啦， 你出翻嚟啫，你上一首都唔系好耐啫嘛，隔咗， 系即系叫做可以 active 啲啦，其实对上一只。三部曲已經是2019年啊，係第一部曲咁樣，咁而家隔咗兩年先出到第二部曲，咁我希望第三部曲唔使隔兩年， 唔會啦， 幾個月就可以出到啦。 係啊，希望得啦。咁我哋介紹一下今朝呢個第二部曲先啦，呢個係自我系列係咪啊？ 係啊，冇錯 嘅第二部曲《暗格方》 嗰陣時就同咗作詞人啦，阿陳耀森一齊，我哋去discuss 呢一個嘅主題嘅啊，究竟我哋嚟緊做啲咩類型嘅作品同埋咩主題好咧？咁我哋都研究咗好多唔同嘅方案，但係我哋覺得啊，其實都可以講一講自己嘅嘢俾大家聽啦，因為可能我係童星出身或者各樣參與過好多唔同嘅作品，咁但係其實可能大家對何宏軒都唔係十分之熟悉同埋認識，咁所以想藉住呢一啲作品去俾大家去更加深入了解究竟何宏軒係一個咩嘅人，究竟佢經歷咗由童星或者點樣經歷咗呢段時間，經歷咗啲乜嘢？嗰個成長又係點樣咧？咁樣 喂，但係呢部曲係有啲暗黑嘅感覺嘅喎，即係你係經歷咗啲咩啊？ 因為其實我自己從來都未唱過一啲即係比較暗黑啲嘅作品嘅，即係之前嗰啲都係愛情啊、抒情啊，或者係有啲希望嗰啲曙光嘅作品嚟 嘅，都好啱你嗰啲小朋友聽嘅。你聽下 Alan 哥哥嘅作品啦，咁樣 係啦，都比較即係入正面少少嘅，咁但係今次就我想第一就俾個新鮮感大家啦，同埋都想自己一個突破，即係想試下啲新嘅嘢，唔好成日再唱啲抒情嘢咁樣。咁其實做呢只歌嘅時候，我都好擔心。 即係擔心咩咧？擔心自己 handle 唔到啦，同埋我本身都真係幾樂天同埋開朗嘅人嚟嘅，咁即係當有壓力啊或者唔開心嘅時候，都會好快會過去嘅。其實咁，但係要我去 handle 一隻暗黑嘅作品嘅時候， 即係你本身個人都唔係好暗黑嘅。 唔係好暗黑嘅，其實即係但係有陰暗面啦。 係，唔係咁每個人都有的。但我又唔會喺度問你啲陰暗面係咩嘅，實在太尷尬啦咁樣。 係啦，咁樣咁即係每個人都有少少呢啲陰暗面。咁我就即係演繹呢只歌嘅時候，就盡量都諗翻起自己嘅陰暗面啊，究竟啊點樣自己去？邪惡的時候是怎樣呢？是是是有個 evil side 的時候，是是何宏軒究竟 是怎樣的呢？樣就想回一些東西去演繹這個作品 咯。那希望你快點就出這個第三部曲，就不用等兩年那麼久了。 是，希望很快。 是的，不過今早就聽著你這首的暗格放線。好，今早麻煩了何宏軒。 漆下地威下我抑压，看一切卷进绝望暗下，逼迫你掌掴我挣扎，仇恨全面爆发，人面兽细声封锁于暗格，想给你报应或厮杀，但受够光天敲声响破格，别欺压，快变形，情义物化，怎么觉醒，暗有动静，怕变形，再被你低估看轻，皮肉里已隔绝人性。封杀我侦查，叫一切粉碎陷入困压，惊吓更糟蹋更惊吓，残酷全面爆发，人面兽心声封锁于暗格，想给你报应或厮杀，难受够光天敲声响破格，别欺压，快变形，潜移默化，怎么觉醒，暗有动静，怕变形，才被你低估看轻，皮肉里已隔绝人性，负能过性，真身叫你。 我哋都知道钻石山唔会真係有钻石，就算有都係因为开咗金铺你先至买到啫。咁既然冇钻石，点解钻石山仲要叫呢个名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为梦想不惧跌宕，笑中带 盼望，就算辛苦也快乐地去过。无论顺利与否，选择做有用信自己不太傻，飞越高墙，一步步启动人生剧场。信他在照亮我，制造光明，陶造我运动人生剧场。 钻石山英文叫做 Diamond Hill， 在这里从来都未出产过钻石。之所以叫做钻石山，原来有两个嘅讲法噶。据讲以前在钻石山地区真的有一个石矿场，由于以前的人在个矿场入面真的在度钻掘，要开采这些矿石，所以呢钻这个字就跟钻石山有了关系了。钻是指钻取的动作，而不是那些璀璨夺目的钻石。但是当时作为进行英译的官员，他们以为钻石所指的原来是一个名词，所以一改名的时候就叫做 Diamond Hill，钻石山。另一个讲法就是跟石矿场入面开采的矿石有关的，传说就是那阵时开采的石球它们都是一种闪闪发光的感觉的，因此这个地方都会叫做钻石山。至于这个讲法真定是假的呢，就无从考究了。 Kitty 同小白咧有冇上网卖嘢嘅习惯？即系譬如屋企有啲嘢咧啊多咗出嚟唔用啦，跟住喺网上平台卖翻出去，或者 都有喎、 啊，有啊， 搵个好主人咯、啊， 搬屋咪就系卖晒啲。 我都会、啊，近排咧都觉得只系自己喺度执下衣柜啦，有啲衫哇好耐都冇着噶啦，咁啊，但系又真系着咗一两次，咁就卖出去啦。咁、讲到明话，净系可以叫做速递到付嗰啲咁嘅嘢啦， 即系唔面交嘅、 死都要问。有冇得面交？跟住话啊不二价，因为已经好平啦，点都要讲价。譬如你嗰件衫200蚊，标200蚊咧，佢讲到80蚊咁样。咁跟住咧，咁我唔复啦，因为都好离谱啊嘛。即系你一件衫已经可能一个价钱，跟住依家唉当半卖半送啊。 我觉得因为你个 point 系你写到明不二价，系啊，即系 send 过去嘅咁样， 不面交， 咁就唔好再问啦。 咁你再问啦，跟住我又唔复佢啦，因为你都好夸张啦，我开200蚊，你俾80蚊，跟住你期待我回复你啦，咁我唔回复啦，跟住佢又喺下边再留言话，点解你唔回复？ 咁你咪回复佢，你冇睇嘅咩？咁样。 咁 又睇我唔依家 咧？呢啲 message 咪一个，有五六个人都系咁样啊！我真系拗晒头，可能我都已经上咗年纪啦。对于呢啲网上咧卖嚟卖去嗰啲嘢咧，我都唔系好识玩啊！ 你咪捐咗佢咯， 好啊，捐咗佢仲好啊！ 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彩虹村。喺新界锦田公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君乐新村噶，就系锦田公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过咗君乐新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青榕台黄珠路嗰边咧就系近住龙日村。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青榕台黄珠路嗰边龙尾就近住龙日村。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科学园嗰段咧就正常噶，咁只系吐露港公路啦，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 咁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继续同你跟进翻学校区嘅交通情况啦。咁而家差唔多都翻晒学噶啦。咁喺港岛区方面咧，比较仲系繁忙嘅咧，就系北角嘅宝马山道啦、百福道上山方向啦，同埋近住桂华山中学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咁另外跑马地嘅南塘道、大坑道交通就回复畅顺。咁而喺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而家来回方向啊，交通就回复正常。咁比较车多咧，就只系金巴伦道啦，同埋牛津道。咁而何文田嘅常胜街、天光道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沙田入口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由于近住沥源村咧车多挤塞，咁所以车龙排翻上去城门隧道公路啦。咁头先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方向咧，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间封就取消啊，城隧去沙田间封咧就取消。咁而家龙尾咧都系排翻去收费广场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挤塞，龙尾喺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 我是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 多谢大家打气， 请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苏亚伟，我们一起支持香港运动员，为他们打气。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哋今日咧好开心，请嚟咗咧香港女子100米排名第一啦，同埋女子青年4×100接力纪录嘅保持者。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梁君仪啊。 除咗动机一面，学界创造嘅环节，学界总动员唐书瑶亦都会带大家探访一下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道指收跌咧39点啊，至于咧标普500指数咧跌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都跌6点嘅。总结八月份啦，道指咧累升咗超过1% 吓，标普500指数咧就升3%，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啊，标指咧已经连续7个月啊都系上升噶啦，创咗咧自2017年啊12月以来咧最长嘅升势。咁啊，升，港股一阵间开市又冇得升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嗱，9月1号咧，应该好多小朋友咧都翻学，可能好多大人咧都会送小朋友翻学添。 系啊，我谂今朝咧，各个家长咧已经可能寻晚都瞓得唔好啊，小朋友瞓得唔好啊，大家就又嚟一个好紧张嘅心情去翻学啦。 啊，不过你唔好话，我琴晚自己都好紧张。虽然咧，我个女咧就系下个礼拜先开学嘅，但系咧我都谂紧啊，今日出门口嘅时候会唔会好容易遇到啲交通挤塞啊，或者其他啲特殊状况咧？ 系啊，同埋我谂咧，你会唔会觉得咧，家长会好多时会讲一句嘢噶？ 嗯， 你记得啊，你记得啊，嗱，你记得乜嘢？你记得乜嘢？即系有阵时多多少少咧都。会系咧令到咧自己越嚟越紧张啦，个细路仔越嚟越紧张。即系例如可能话，喂，你记得啦，阵间咧食嘢时点啊，你啲衫啊点啊，你下记得读书啊点啊咁。呢啲其实真系令到嗰个细路仔咧有啲惊。 嗱，我自己咧我都认嘅，我都算系一个几紧张嘅家长嚟嘅。表面上咧我就会同个小朋友讲，唉，唔紧要嘅，咩都试下啦，咩都尝试，就算个结果可能未必系如意啊，或者未必一次成功都唔紧要咁。但系咧实质咧我自己个心态。我是紧张的，但我不会在他面前表露出来咯。 但是细路仔其实会感觉到的，即可能会觉得，咦，为什么妈咪好像跟我讲些东西呢？即可能我的说话里面是一是就可能讲得多了啦，不停嘴啦，一是呢就是啊完全没出声啦，那细路仔都感觉到的。 是，同埋可能我平时都不是好提的，今朝早已经提了10次啦，咁又真的、哦。 即尤其是你做任何嘢啦，尤其是我哋 SEN 的小朋友啦，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呢、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你去到个新学校之前有教过啦，可能啊！带个小朋友去下间新学校，孭下个新书包，着下新校服，又学下执书包，即系呢啲已经系之前教过。但系始终你而家开始啦，好似今日朝头早已经系面临呢一个真正嘅真系翻学咧。咁、其实咧个细路仔都系会有一啲嘅情绪上嘅不安噶。 咁点样可以纾解佢嘅一啲不安情绪咧？ 最紧要咧做一个聆听者啦，咁啊俾个小朋友讲多少少嘢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家长好多时都系惊遗漏噶嘛，我哋通常都系一卵嘴咁样吩咐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可能啊，问下小朋友啊，千祈就唔好问你惊唔惊啊，你紧唔紧张，即系呢啲比较负面啲嘅字啊。咁、我哋要正面啲嘅字啦，即系可能话啊，我哋翻学咯，我哋心情点样咩咁，咁就已经件事就会好好多。咁就等个细路仔咧，佢可能佢会讲啊，差唔多咯，或者诶冇嘢啊咁。咁其实嗰个冇嘢差唔多，咁其实都会惊惊地嘅。咁、我哋最好咧就可能系。教成日都用噶啦，经验早书啦，咁可能即系用一张纸、一支笔咁样，可能画下啲公仔，再将啲嘢形象化啲啦。咁如果系个细路仔真系好紧张，就有得佢自己去画啲公仔都得嘅。咁因为有啲小朋友都中意去画嘢噶嘛，咁可能有得佢自己去画，咁令到情绪比较系定啲啦。咁就翻到学校嗰阵时咧，咁就话俾佢听咧，俾个小朋友有个希望就系话嗱，其实一阵间咧，妈妈咧或者系爸爸咧会系等你放学噶。咁呢句说话。即係好安心嘅喎，咁雖然佢哋已經唔係幼稚園啦嚇，咁但係其實小一啊，或者甚至乎中一都好啦，咁我哋嘅小朋友都比較係簡單啲噶嘛，佢哋嗰個思維咧，咁你有呢一句嘅説話咧，係令到個小朋友咧係會安心，知一到咧啊，我落咗堂之後咧，爸爸媽媽係會等我嘅。 嗱，我以往咧就以為咧，淨係一啲譬如可能去到一個新學校環境嘅小朋友咧，就會比較大啲嘅呢一個緊張嘅情緒啦，因為始終覺得好似咧個環境又。 又陌生啦，个校舍又陌生啦，咁当然老师同同学都陌生啦。但后来我发现咧，其实唔系嘅。每一年升班咧，我记得我以前咧讲紧细个嘅时候咧，我都会紧张到之前嗰晚瞓唔着噶。 系啦，即系好似你要做节目啊，或者有啲嘢咧未曾系 settle 到，其实你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嘅。咁、所以咧，我又会建议啦。咁好似今日星期三啦，咁其实嚟紧就会系星期五、星期六噶啦嘛。咁、可能咧就俾翻一个嘅目标大家啦。咁即系话同小朋友夹话，好啦，我哋今个礼拜六咧，我哋要奖励我哋呢几日翻学咧，我哋嘅努力、哦。咁大家共同咧又 set 翻一个目标，咁就有一个嘅活动啦，或者一个嘅去食一啲某一啲嘅嘢啦，或者公园玩啦。咁、可能令到大家有个舒缓，因为其实最紧要咧，我哋人都系啦，咁我哋就何况我哋 SEN 小朋友个目标系好紧要，短期目标同长期目标。头先讲紧短期目标就话啦，你放学咧我会接你嘅，呢、个比较短期啲啦。长期啲嘅可能话 OK， 我哋礼拜六咧我哋就去边度玩啦，咁你礼拜六咧就真系尽情去玩啦。咁即系我哋抛低晒，因为其实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努力咗三日都几辛苦噶， 都要唞一唞嘅。 系啦，咁同埋即系因为头先你所讲啦，新环境啦、新面孔啦、新老师啦。咁同埋咧，由是幼稚园去到小学啊，要坐定定喺张台度啦，咁已经系即系喺自己嘅位置度啦。咁呢一个都系令到个细路仔啊，就是我哋过度活跃小朋友吓、要坐定、呢下都几紧要。同埋一堂咧，都起码都有30分钟啊，至40分钟。咁其实对佢哋嚟讲都挑战嘅，自闭症小朋友同样地都系啦，即系要去坐得咁定，都系一个辛苦噶。咁我哋就要话俾佢哋听咧，嗱，你依咧就试下尝试坐定。5分鐘、10分鐘咁慢慢去再練習翻，咁或者咧嗱，而家你一個堂你可以坐定定咧，咁就可以有啲咩嘅獎賞啦，咁即係有個 sticker 咁樣啦。咁跟住咧，如果咧你今日咧有幾多堂有幾多貼紙咧，咁我放學等你嗰陣時咧，我就會獎一啲乜嘢嘅俾你啦。即係可能話啊，會帶你去某個公園度玩搖搖板幾多分鐘咁，咁樣咧就令到咧嗰個 SEN 嘅小朋友咧個心就會好定，同埋佢願意多少少去坐定定啦。 嗱，我知道咧，即係頭先講嘅都係一啲短期、長期目標啦，可能都係咧放咗學或者係放假嘅時候咧，先可以同家長再去傾或者再去進行一啲活動啦。好啦，如果講緊啲即時性嘅咧，面對住一個新嘅環境啊，陌生嘅老師同埋同學喺學校咧都會遇到一啲可能唔熟路啊，或者有啲嘢唔識做啊。或者唔知道点样嘅安排咧，想有疑问嘅，或者甚至乎咧遇到问题嘅时候咧，都唔够胆举手去揾人帮手嘅，呢啲情况又应该点样咧？ 通常咧，我哋 SEN 小朋友咧，我哋都会系即系学校会安排咗，佢会系认识班主任或者系 SEN 嘅老师嘅。咁所以咧，即系翻学之前咧，咁。佢哋大家應該係互相認識咗㗎啦，咁所以我哋家長咧就可能再提一提佢，嗱你有啲乜嘢問題咧，咁你咧就可以同呢個老師講啦，咁同埋咧可能話俾你聽，但係咧就要落咗堂個鐘響咗先講，即係你要教翻佢啲規矩咯。如果唔係佢就不斷會舉手嘅，有時有啲係過度活躍啊，或者自閉症小朋友啦，又或者係有其他嘅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咧，佢可能需要一個關注嘅話咧，可能佢。成堂系咁举手去问嘢噶，唔定噶，咁所以呢啲规矩咧，其实通常我哋嘅家长已经做好晒噶啦。咁而老师咧，亦都系未曾上课之前咧，亦都会做好呢啲嘅。咁所以咧，都求救有援嘅。系啦，例如好似我哋听障小朋友啦，咁可能佢嗰啲机啦，佢啲助听器啊，或者人工耳蜗啊，或者系无线调频器啊呢啲嘅。嘅需要嘅輔具咧，有陣時會冇電啦。咁其實老師咧都應該已經係識咗噶啦。咁所以咧個細路仔可能佢冇嗰個能力咧去換電啦。咁老師其實都應該係認識咗。咁所以我哋就要教小朋友啊，你發覺聽得冇聲啊，或者係需要換電，你又換唔到嘅話，你就真係要同老師講啦。 所以我覺得咧都唔需要擔心嘅，所有嘢咧都應該係已經一應俱全噶啦。希望今日咧大家咧翻學，無論係大朋友小朋友都好咧，顺顺利利有一个好嘅开始，咁全年咧就可以有一个好丰盛嘅学年啦。 同意。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唔该晒大家， 拜拜。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唢呐系一种双簧管乐器。亦都称之为号笛，传统嘅唢呐音色明亮，声音好大， 管身都是用木制成的，造成一个圆锥环节的形状。而所纳的上端就装住用芦苇材质做的哨子木管，下端就套住一个铜制的喇叭，叫做碗。现代的家建所纳外形就更加似交响乐团里面的双簧管了。传统的所纳用于戏曲、宫廷表演、歌舞乐曲，甚至乎是婚丧用途。所纳都可以说是一件既可以喜又可以悲的乐器。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乐乐同埋乐乐嘅妈妈。早晨啊， 早晨， 早晨。 哦，真系咧，呢啲暑假尾声开学头咧，先至会捕捉到小朋友嘅声音啊。点啊？ 就系特登，因为咁就打咯。 系啊，咁你有啲咩想讲噶？ 系咪预祝所有小朋友因为你话打嘅？ 系啊，我哋系啊，我哋同心合力打电话好啦。嗱，我哋认识嘅小朋友就有表姐，仲有两个，边个？ 表妹同表哥。 Yeah， 系啦。同埋我哋仲有好多认识小朋友，就系我哋嘅小学系边间啊？ 浸信会天龙小学。 Yeah， 系啦，祝所有小朋友同埋所有家长开学愉快健康。 嗯，呢个好紧要啊，同埋真系希望咧今年咧可以翻多啲学咯，系咪啊，乐乐妈妈？ 我就想翻少啲学， 我都估到啦，你都几坦白， 系啦，几坦白。 啊，乐乐，咁你有咩目标啊？今年 唔使翻学，唔想翻学。 但系唔系，乐乐啊，你唔翻学咧，你又好挂住啲同学，啲同学又好挂住你噶，啲老师又好挂住你噶。 唔使啦，都唔系。 咦，即系嗱，因为科技嘅进步咧，而且确可能咧，如果视像上堂咧，又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有时真系 系视像一样有功课教嘅， 系啊，梗系啦，一样要考试添啊， 好。不如视像考试咧，有个扣计式咁嘅。 嗱，我哋做咧要做成绩的孩子， 系啊， 系啊，林慧姐姐啱啱先赞你。 好啦，乐乐啊，咁你今朝早想点一首乜嘢歌送俾你所有识得嘅朋友仔啊，同埋今日开学嘅人呢？ 我都唱咗啦， 嗰首歌咧，其实就真系真心我哋要学习嘅五个字，记唔记得？ 坚持的意义。 哦，好啦， 张学友哥哥嘅《坚持的意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坚持啊！ 好啦，咁我亦都祝阿乐乐同埋乐乐妈妈咧开学顺顺利利，同埋所有咧开学嘅小朋友、大人咧都开开心心度过咧丰盛嘅一年啦！ 耶、yeah, ，多谢， 多谢晒，拜拜。 滴追不那痛楚，假身变练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走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多出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斜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变成今天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披起这武士袍。我清楚阳光中苦涩，我觉得路 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9:25，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嘅。咁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嘅，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特别提提你嘅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 晨光追踪31。 我哋追踪31啊，早晨啊，欧 系啊，仲有啊，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 争啲窒咗啊，捞唔切，冇办法啦，9月1号开学日咧， 系啊， 自己咧都好似咧啊，班主任开始点名咁嘅模式啊，吓 啱噶啦，有啲窒咧就揾阿刘畅啦， 系 啊，就会刘畅翻啊，好啦，港台电视31今日有咩好节目咧，交俾你讲下啦。 首先同大家讲下，今晚8点有数字世界，即系今日开学日啦嘛， 系 咁，所以都系同教育有关嘅。这个数字世界咧，今晚就请嚟咧，梁伟强博士啊，同大家讲下呢个未来教育密码。 哦， 系啦，咁未来教育密码系啲关啲咩事咧？ 系啦， 即系原来啊，我都系偷听到少少节目内容嘅啫。 啊， 即系呢位梁博士就讲咧，未来嘅所有人都有一个电子身份嘅。 系。 即係如果唔係就行唔通啦。咁究竟個電子身份係啲乜嘢呢？係咪我估嘅啫，因為個節目我都未睇啊。即係係咪即係大家每人有一個社交媒體嘅帳戶啊，定係有一個嗰啲視頻嘅平台啊，定係點樣呢？即係佢就話啦，未來呢，如果每個人冇呢個電子身份呢，可能搵唔到嘢做啊，返唔到學啊等等嘅。咁今晚睇下佢點樣去到預示呢個未來教育密碼咁話啦。 我成日都覺得呢，喺未來嘅世界入面呢，即係人呢，每一個人除了有自己身份證之外，都可能會有一個，譬如有個 IC trip 啊，又或者有個知巴曲啊，呢啲咩又代表到你係另外一個身份。咁嗰個身份呢，就是世界流通的，不是只是局限於我們香港啊、中國啊，全世界呢一嘟啊就知道你是邊個咁樣啦。 係咯， 咁可以大家都關心一下啦，係啊呢一樣嘢。咁除了呢一個之外，仲有啲咩可以推介我哋睇睇佢呢？ 好啊，咁啊講翻呢期最 hit 嘅比賽啊，東京殘奧會啊， 係 咁啊，今晚9:30，港台電視31繼續有呢個東京殘奧時刻，咁啊繼續有啊伍家謙同埋林定勤同大家報導下咧，今日全日嘅東京殘奧會有啲乜嘢精彩嘅項目啦，咁啊呢個係精華節目啦，咁但係港台電視32啊，全日都有呢間唔中有呢啲直播嘅賽事會播嘅，係咁啊呢個東京殘奧直擊咧，咁啊今日咧，有香港代表出場，咁啊，任國芬啊，有呢個女子田徑100米跑嘅初賽，咁啊大概11:03左右啦，咁大家記住扭去港台電視32嗰度去留意一下，支持一下香港運動員。 係，梗係要啦，有陣時你諗下，我哋香港都好多跑手喎，哇，只腳咧扭親下，或者可能塊指甲咧撞崩少少，跑嘅時候都已經覺得好辛苦。咁你話一班嘅叫做殘奧運動員，佢哋點能夠喺身體咁多障礙嘅時候，都一樣跑到咁好嘅成績咧？所以話每一個咧，除咗係佢哋自己感動嘅故事之外，佢仲係激勵緊我哋嘅故仔， 真係啊！滿滿嘅正能量打到入心坎嗰度啊！嚇咁啊，佢哋加油啊！我哋都加油啦！ 全城熱血，好非常好。 咁啊，呢個係比賽項目啦，但係運動員咧，其實有好多唔同背後嗰啲故事噶嘛，即係無論健全定殘疾嘅運動員，都有好多佢哋嘅努力嘅奮鬥故事噶嘛。咁啊，今晚港台電視3110:30夜晚有沒有不可能啊？咁啊，今晚咧同大家介紹下呢個盲人嘅高爾夫球嘅運動員喎， 到底點打呢？即係連嗰個位置喺邊都唔知喎， 仲要個場咁大，個波咁細， 係咯， 仲要走嚟走去，點搞呢？ 係咯，你淨係要眯埋隻眼打中個波，我諗唔眯埋眼我都打唔中啦，已經 係啊， 係咪先？ 所以即係可以認識下，同埋認識下點去欣賞呢個運動項目咯。 係啦，嗱，咁呢，我哋呢啲即係睇得到嘢嘅朋友，咁點樣玩嘅咧？咁今晚咧就會有一位前滾軸溜冰嘅選手啊，健全㗎，咁佢咧就會去

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sihk.eaa.org.hk 睇下啦。 每个星期我都会见证一次咁样嘅场面。 罗敏庄， 点啊？李志刚， 小心会输信号，你都要咧挂起佢。 但有啲人咧喺未比赛之前咧，好大声好 hills 咁话咧，今日赢输都唔紧要噶，因为我之前赢过太多次啦。 咁啊系，佢真系赢咗几个礼拜。 以往历史边个输得最多啊？每一次比赛都要认真， 无论佢斗得几咁激烈，都系想听众开心啫。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最佳礼物。昨天同崔杰同 Kitty 做节目的时候，他说自己只是懂得活在当下，没乜点谂将来。总之那一刻想做就去做，骤耳听落好像他这种生活态度不是挺好，没什么为将来打算。由细到大，由我们的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为将来打算。将来真的很重要的，我们每天做的事都是为了将来而准备。今天做事辛苦不紧要，我们要为将来准备。今日揾到嘅钱唔好使，我哋要为将来准备。咁将来即系几时呢？我之前讲过啦，阿妈成日教我揾到钱唔好使，留翻第二时先用。我成日问阿妈，第二时即系几时啊？通常佢会直接跳过呢个问题，然后再讲。如果而家唔储钱，第二时你想使钱就冇钱使。但是仍然解决不到这个疑问，第二时即是几时呢？积谷防饥是我们一个既有的想法，有时怕小朋友不明白，我们会将它变成故事话给他听。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听过蝴蝶与蜜蜂的故事？蝴蝶成日挂住玩，不会为冬天做准备。蜜蜂日日好辛劳，就是为了搵多啲食物留喺冬天嘅时候食。结果大家都知道，辛勤嘅蜜蜂可以过冬，挂住玩嘅蝴蝶唔会有好结果。听到呢个故仔，你有啲乜嘢体会呢？勤力啲做嘢，将来会有好日子过。但係所谓嘅好日子，好似淨係将你嘅寿命延长咗，跟住冇喇喎。究竟人生追求的是什么呢？有这么长命，得这么长命，不需要在乎究竟人生做过什么，总之要好长命。蝴蝶生命短暂，但是它长出漂亮的翅膀，每日会在花丛中起舞。我们觉得它就是不啱，只是懂得挂住玩，生命变得短暂。但是他做错了什么事呢？如果是你，你想做一只蜜蜂还是一只蝴蝶呢？可能你会说，我的梦想是做一只很长命的蝴蝶，即是不用做又有得吃。这个不是梦想，是幻想。过去、现在、将来这三个不同的时空，我哋永远都搞唔清。有啲人喜欢活喺过去，怀缅过去常陶醉；有啲人积极生活喺将来，唔介意以前，唔着紧而家，希望将来同梦想嘅一样咁发生。但系仍然未发生，呢个到底系梦想还是系幻想？我唔知啦。

喺度啦。 真係世事都俾你看透啦。 係啦， 即係有陣時候我出街食嘢咧，嗰啲頭盤咧我都覺得嚇。咁就係頭盤嚟㗎喇。 係啊。 冇錯啊蒙生。係啊我哋嘅頭盤就係揾咗呢阿拉斯加長腳蟹跟住呢就拆咗啲蟹肉有碎石碎飲飲少少。其實加啲唔知咩松露磨幾片出嚟。 就係㗎啦。 跟住有啲魚子醬咁就係㗎喇。 咁頭盤又唔 suppose 要食飽你嘅都係諗住即係開下個胃同埋第一碟可能即係嘩個樣靚啲呢令你嗰個胃口都即刻開咗咁樣。 啱嘅。 咁一個呢我自己幾常即係如果你喺屋企煎塊扒整西餐咧，即係如果整色整水咁，你會整多個頭盤啦。咁、我就會做一個牛油果塔塔嘅，因為呢個幾容易整，同埋咧嗰個變化都幾多。如果嗰日譬如你話通常你出去食咧牛油果塔塔，可能係就牛油果三文魚啦塔塔啦。咁、如果你自己屋企整，你咪喺超級市場買個牛油果，即係熟即係熟透啦， 熟到爛嗰只啦， 啱啱係啦，即係熟到食得啦。咁另外三文魚你咪去嗰啲買三文魚刺身咁翻嚟切到一粒粒。咁跟住就撈落嗰啲牛油果蓉嗰度，咁 跟住有啲酸洋葱就得啦，再加。 你可以加酸洋葱，或者你中意咧覺得清新啲，就加少少檸檬汁，加少少鹽同埋黑椒咧。咁最重要嗰位咧就係你嗰個 presentation 啊嘛，即係點樣擺出嚟咧？佢通常你出街食咧，佢就似一個圓圈咁嘅形狀啦。 你買啲好大嘅碟咯， 有少少高度嘅，即係佢似一個餅咁樣啊，佢會整到一個圓圈嘅餅咁樣嘅，就唔會一劈咁樣劈喺度噶嘛，即係佢會 shape 咗佢噶嘛。咁嗰陣時咧，如果方便啲，你有一啲帽嘅，即係鐵圈嗰啲帽，12蚊店嗰啲咧，你就可以咁樣吸落去，你就將嗰、那個即係混合物咧就畢落去咧，咁就可以成到一個。咁如果唔系咧，我试过喺屋企咧揾一只纸杯啊， 哦都得， 跟住剪开佢，佢咪有嗰个嘅弧位，有 攞个杯底嗰啲位， 系啦，框一框住佢，咁呢个又系一个即系小窍门啦，你可以即系运用屋企嘅嘢。如果你整一次半次咁，你咪唔使买个帽又等喺度咯。咁你就将嗰个混合物咧就滗落去，咁就可以做到呢个三文鱼、牛油果塔塔啦。 几好、啊，仲要整少少花瓣落去， 系食用花啊嘛，而家 嗰啲食用花咧，即系好似手指甲。尾子咁大嗰啲咧，即系整少咗落去咧，好似好劲咁， 好正系嘛？我上次买唔到三文鱼，或者你有朋友唔中意食三文鱼刺身嘅，你可以试下用大子刺身咧、又系切粒粒咁样捞埋落牛油果嗰度，都系 OK 嘅，加少少调味盐啊、黑椒啊咁样，想再多一个层次咧，你可以喺上面再铺少少蟹肉。系啦，蟹肉咁啊，有两层嘅 双重嘅鲜味 啦， 即系带子嘅鲜同埋蟹肉嘅鲜咧，两样都唔同嘅，加少少柠檬汁就可以提鲜啦。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喺屋企都整到一个好靓嘅西餐头盘。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惊净系食个头盘咧，好食得滞。Main course 唔使上都饱咗。 就想 encore 啦，系咪？ 唔系，我仲话阿 O 讲完话佢识整嗰个头盘之后，我即刻将只手指公向下。吓、 啊，点解啊？ 嗰、那个都算系头盘咩？ 系咁噶，出去食嗰啲， 你只系攞块饼干摆啲嘢上边啫。 出边嗰啲系咁噶啦，钟哥。我嚟紧谂住 book 嗰间餐厅同你庆生都系嗰啲嚟。 吓、啊，都系嗰啲嚟噶。 咁啊 OK 喎。OK 啊， 咁不如喺呢度整， 又得。 我哋每人买包饼翻嚟，摆笃嘢喺上边。 好啊， 我出饼，你出鱼子。 鱼子 系啊，你唔头先唔系话加鱼子咩？ 系啊， 我负责买明太子。 哦， 系咯， 系啊， 唔使出去食喎嗰个。 咁你嗰个半路唔要啦，系嘛？ 半路，半路掉低咗佢就算啦。好中途卸貨咁啊！今日咪講食嘢啊，小白。 今日唔係啊，今日咧我喺屋企咧即係睇書嘅時候咧，我睇翻一本書， 哦， 都幾值得同大家一齊 share 嘅。 好啊， 點解咁講咧？雖然我哋就講廣東話啦，不過咧原來有好多廣東話咧，即係發覺自己少講就都唔記得咗啊！真係廣東話都會唔記得咗。特別咧呢本書都幾得意，佢有好多咧關於眼耳口鼻啊。腳啊手啊，總之同我哋日常講嘅都係有關。例如我哋成日講天開眼啊、跌眼鏡啊、咩眼闊肚窄，你一講咧，我知點解噶嘛。 但係呢啲所謂嘅地道啲嘅語言咧、你唔同年代嘅人，亦都未必個個知。 係啊係啊，有啲其實我都係第一次即係睇呢本書嘅時候先見到，原來可以咁樣講㗎。 例如係咩啊？ 所以調翻轉頭咧，成日話如果你講呢啲説話，即係大約估到你幾多歲咯。 真係 嘅， 係 啊，你講嘢咁樣，你仲唔係 有啲即係七十年代，好似、好似我舅父嗰啲咧，佢哋喺七十年代嘅時候，因為佢哋而家喺印尼住噶嘛，七十年代嘅時候，八十年代初佢又嚟過香港，即係可能每一年玩一次嗰啲咧，咁佢哋每一次見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哋到而家都仲係講緊七十年代嘅廣東話，係 啦 係 啦， 好中意加一句咧就係、是。你有冇搞錯啊，大佬咁樣嘅喎，即係佢哋仲要係呢一個腔口，你一聽就真 係，即係我阿媽個年代講落雨就係講落水噶嘛， 係啦係啦，落水 又唔係講落雨啊嘛，落水咁樣。 咁我今日咧見到呢、這個咧都幾得意，幾多咧我自己都有啲聽過，但係唔係好知點解。例如其中一個咧，即係話到單眼佬睇老婆，我一聽就我有聽過嘅。但你要講出佢個解釋咧， 呢個係歇後語嚟， 歇後語啊，好簡單啫嘛，呢個 呢個好簡單咩？ 一眼睇曬咯。 是啊，一眼睇晒啊！ 我即系嗰个年代、 啊。咁但系点解你唔讲一眼睇晒咧？ 劲啲咯， 咪仲少字。 劲啲咯，咁有啲人点解讲讲下广东话要讲英文啫？ 劲啲啊！ 劲埋啲咯， 呢啲系呢啲系简简单单嘅一种幽默啊！ 系啊， 哎呀，真系大眼佬 睇老婆咧。好啦，有一个咧，真系唔知钟哥都知唔知？铁脚马眼神仙肚， 系啊，讲记者啊嘛。 咦、好嘢喎、 呢个系咪六十年代㗎啦 呢个呢个记者都啱啦因为佢原来系形容呢一啲人体能好好喎唔怕辛苦工作咁好多时都系讲话香港嘅记者啦成日捱夜哇中国真 系 好嘢呢个。 铁脚因为佢哋要跑嘛 系啊 马眼要睇得准嘛、神仙肚即系要捱得饿嘛。以前呢而家讲得呢嗰个电视台执咗啦以前丽的电视嗰时佢哋宣传佢哋嘅新闻嘅时候呢就用呢句做开头嘅。铁脚马眼神仙肚，丽的新闻快又好， 哇！ 即系佢哋系咁样宣传佢哋， 字字铿锵嘅呢个， 仲系丽的时代啊嘛？你讲紧几多年前？ 咁你应该冇做过丽的噶嘛？系嘛？ 我做嘅时候已经亚视啦，不过都结业啦，已经都 系啊系啊。咁 Kitty 阿 O 识唔识啊？头先嗰啲 唔识哦， 有听过 有 听 过 有听过， 好有 人。尽量俾钟哥答，钟哥答 好。单眼佬听过嘅， 单眼佬嘅听过， 单眼佬听过嘅。 系啦，有一个咧叫做。或隻耳上牆，耳仔個耳，或隻耳上牆。 呢、這個我冇喎、 啊。隔牆有耳， 隔牆唔係 呢個我冇聽過。 可唔可以講多次啊，小白？ 或隻耳上牆，即係將隻耳仔畫喺埲牆。 咦，隔牆有耳已經最似㗎啦。 隔牆有耳似啊，係啊係啊。 呢、 這 個冇聽過。 呢、這個冇聽過。 佢係咩啊？ 佢意思即係解作咧，啲小朋友啊，話極都唔聽，冇帶到隻耳仔。就好似咧，將隻耳仔畫咗埲牆嗰度，唔係黐住個頭嘅。 哦， 所以咧就講極都唔聽，有咁嘅意思喺度嘅。好啦，嗱，仲有時間啦嚇，問多幾個先。有一個咧叫做母耳茶壺， 母耳茶 母耳仔嘅茶壺。 辣親手， 辣親手， 真噶？ 唔係， 唔係喎，母耳茶壺即係攞唔起嗰啲咁樣嗰啲 friend 係嘛？ 中哥冇聽過呢個， 呢個都冇喎。 阿 O 咧有冇聽過啊？ 冇喎，呢個都 母耳茶壶，即系攞唔起咯，系咪啊？攞唔起啊！ 冇鬼用， 系定还是唔倒得啊？嗰啲咁嘅嘢。 其实你哋都有啲差唔多啦。譬如头先 Kitty 讲话冇鬼用啦，其实意思即系话咧，做唔到啊。有啲嘢咧就净系得个讲字，就做唔到，咁啊母耳茶壶嘅。咁你谂下，如果佢咁热嘅，咁你点咯？即系我斟茶俾你啦，咁热咯，咁你点斟啫？系咪先？ 搞唔掂。 好啦。呢個咧我就有聽過，不過咧你要突然間問翻我點解啊？我唔睇，我真係唔知道。雞髀打人牙較軟， 咪講曬啦。雞髀打人牙較軟， 請人哋食嘢咯。 係啊， 係 啊，呢個都係。 下一句一句唔該洗死人啊嘛。 啊，呢個咧終極難啊！呢個 終極難， 呃我膝頭哥唔食辣椒醬。 哦，咪呢個好容易嘅啫。 呢個好容易啊！ 咪就呃你膝頭哥唔食辣椒醬啦。你唔好揾我笨啊！你唔好以為我蠢啊咁樣咯。 係 啊， 係。 但係真係唔知點解係膝頭哥同埋係辣椒醬咯。 係咯， 即係你手揸 唔到 啊，唔得嘅咁樣。 係咯。 哦，呢个我就唔知喎。 佢骨窿咁得唔得咧？顺口顺口啲咩？顺口 啲喎， 系嘛？ 嗯，佢骨窿系咯， 系咯， 系。 唔食甜酸酱， 你今日开始讲咯，讲一年。 你呃我个骨窿唔食甜酸酱。 系啊，咁可能知道你系咩年代？ 系可能成为新潮语 啦。新潮 语咯，系啊，好多啊，原来仲有好多得意嘅广东话， 有机会再同我哋分享。 好啊， 好 啊， 好啊，下次再讲。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